处理去年清真寺空袭案的手法受到赞扬，但他在任内未能兑现竞选承诺，包括减轻房屋负担、保护环境和改善儿童贫穷。他说他在第二个任期更加积极，明天就要开始解决问题。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昨日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昨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左右。预料干燥的东北季候风会在本周持续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该区早晚稍凉，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本港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稍凉，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7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烈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口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口域吹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有几阵微雨，可有大致非常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北风7至8级，可有大致非常大浪。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7至8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大致非常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7至8级，间中9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非常大浪至巨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7至8级，西部初时达9级，西部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度13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8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14公里；在西沙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乜冬瓜豆腐就冇眼睇，楼宇安全冇分高低大细，你隻眼开隻眼闭就闭翳，搵个注册人士嚟睇睇，有石屎剥落好大剂，乱咁博叫佢讲危唔危，个窗关会唔会跌落嚟，违例僭建物就唔好制，喂喂喂嗱嗱嗱 check 楼楼，如安全开心心用一世，喂喂喂屋宇署睇睇岗位，定期 check 楼楼喂。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今个星期的题目是我最喜爱的学校活动。 我喜欢学校活动呢，就是学校会一年一度的音乐会。我呢就参加这个步操管乐团，所以是可以表演的。 逢星期日早上8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 Chan、 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本节目为个人意见节目，涉及不同性取向内容，敬请留意。 喂，留意啊！ 留意啊！ 留意咯！ 留意我、 啊！留意 咩嚟噶？ 留意啊！ 留意啊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辉。 在明在光在床在力在上网，看我哋全是努力青春的人。自残什么自行挨挨胜利，害怕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信心我哋全是拒绝爱上的人。当规则的人，规则得去藐视你，弯一弯问问自己。 今有我哋， 可扣小红三文。 将 話說咧，疫情咧非常之嚴重嘅時候啦，咁其實我哋停咗一排啦， 係啊， 直情係冇翻嚟直播室做節目啦， 係啊， 直接係聯播節目添啦。再之前我哋就用呢個視像軟件嚟做節目啦， 冇錯， 見都未見過大家咁樣啦。咁雖然而家咧就已經係可以啊請埋嘉賓啊上嚟節目啊咁樣啦，咁但係咧其實我哋都有個規定咧，就係、是、入到嚟直播室咧，就算所有節目主持人啊冇嘉賓啊，接受訪問都好啦，都要戴曬口罩噶， 冇錯。 咁但係咧，哇！前嗰排咧，我戴住口罩做節目咧，我真係唞唔到氣。 嗯， 終於我今日咧，即係揾到個解決方法。 係點咧？ 就係、是、加嚿膠。 哦， 就爭好遠啊！真係加嚿膠咯。 嗰、那個罩， 嗰、那個 膠罩。你唔覺得今日嘅輪廓係好咗好多嘅咩？ 係、啊、喎，浮凸咗喎，真係。 人猿嗰啲面咁樣咯，即係下鄂特。 咩人猿嗰啲面啊？輪廓分明啊！呢叫做人猿面。 呢啲咧， 你可唔可以講嘢叻啲啊？點做 PR 啊你？你 玲瓏浮凸啊！ 我真係要向你特別 PR 啊！做。唔係啊，呢啲咧其實好多健身院咧，或者即係我去打拳嗰度咧，佢哋都有供應嘅，因為咧。你戴咗咧個嘴就唔會成日貼住個即係口罩咧，咁個呼吸就會暢順啲嘅。 係啊，但係我覺得最麻煩嘅地方就係咩咧？即係你要擺低口罩咧，食飯嘅時候咧，就成個人會甩咗啊，跌咗落地啊，咁 crane crane 嗰啲咁樣咧，然後即係要去執膠咯，無啦啦食緊飯嘅時候。 係啊，同埋如果你喺條街嗰度飲，即係想飲啖水咧，你就真係要一除咗口罩咧，你即刻要將個頭擱高。咁嗰個罩嗰、那個膠罩咧，先至唔會跌落嚟嘅。其實都係有啲麻煩嘅、 哦。所以喺一個咁即係危險嘅世界裏面咧。即係性愛又要交啦， 嗯， 咁而家唞氣都要有一排交好啲，差好遠。Anyway， 咁希望大家即係繼續小心啦嚇，因為而家個疫情咧都反反覆覆啦，今日都有十幾宗啦，雖然大部分都係 輸入 海外輸入啦，咁但係都希望大家唔好掉以輕心啊。 冇錯。 OK， 講翻啲世界大事先，因為今個禮拜咧，因為仲有大概幾個禮拜時間咧，就美國總統大選咧正式。开锣啦， 冇错 吓，咁啊跟住咧就会好影响世界嘅政局啦，尤其是中美关系啦。咁我留意到咧，其实今个礼拜咧，其实拜登同埋 Trump 咧，分别咧、都系喺同一日打对台， 系啊， 然后就有个撑开嘅，即系所谓演讲啊、辩论啊之类啦，咁样。 系， 咁我留意下拜登即系嗰一个嘅演讲，因为咧即系其实系佢完咗之后咧，做完访问之后咧，其实有个 Q&A section 嘅。 系， 咁另一个妈咪咧系问咗佢条问题， 系啊， 个妈咪就问佢。我个女儿咧系一个跨性别嘅人士嚟嘅、我想知道如果你真系当选嘅话，你点样保障我女儿？ 啊，佢讲咗一句真系非常之振奋人心噶。 系啦，佢话咩咧？佢话如果我真系上场嘅话、我第一时间就 roll back。 系 咩叫 roll back 咧？就系、是、话推翻晒所有 Trump 咧，就系过往嗰四年里面咧，任何嗰啲压制跨性别权益嘅行政指令啊。 系 咁其中包括啲咩咧？如果大家记忆犹新嘅话咧，就系、喺 Trump 上场之后咧，其实有个行政指令咧，就唔俾跨性别人士咧就系、当军嘅，从兵嘅。OK， 咁所以就变咗呢个行政指令咧，佢咁样跨开口咧，如果佢真系当选嘅话咧，就一定要兑现啦。 系 OK， 咁亦都佢甚至自己主动提出咧，就系、话其实喺美国方面啊，被谋杀得最多吓、死于暴力之下嘅咧就系、跨女。OK， 咁所以佢都应承咧，就系、话若果系真系有机会可以成为美国总统嘅话咧，佢会对症下药吓，唔可以令到呢一种针对跨女嘅暴力嘅即系出现同埋发生嘅。 系 吓，咁听住先啦。 系 啦，咁但系起码佢真系好似喺呢次演说里面咧，话俾大家知，唔需要担心 LGBT 社群，我系你嘅 ally。我係你嘅盟友咁樣咯。 佢都做過一啲唔同嘅承諾嘅，之前都話即係例如當選之後一百日就會即係簽署呢個平等法啊，咁所以就阿 Cher 就 為佢 唱歌咁樣係啦，就為佢唱歌籌款咁樣咯。 係啦，近排即係講開即係 trans community 咧，我見到即係譬如話尤其是喺美國方面嘅 liberal 啦，尤其是從事藝術界嘅朋友咧，個個都走出嚟啦、就係為跨性別族群咧，就係、希望可以發聲啦。OK， 咁希望對於今次嘅總統大選咧會有一啲影響咁樣啦、但其實我見到有一招咧幾得意嘅，咁就係咧嗱，所有嘢而家都係網上做噶啦，呢、這個都唔例外，都係網上做嘅。咁就大家都嚇。即係好記得喺呢個影壇裏面咧，好經典嘅一套同志戲就係呢一個《Brokeback Mountain》。係 啊， 係 啊。 咁但係裡面冇 trans character 噶嘛？ 冇㗎，係啊。 咁但係點解會同呢個 trans community 發起一個 campaign 有關呢？咁就係原來佢哋一班人咧走埋咧，就係、為咗紐約嘅年度 Film Festival。咁但係因為而家仲係 lockdown 期間啦，就唔可以即係 screen 套戲啦。咁但係咧就 live stream 咩咧？就揾嚟一班新嘅演員去圍讀呢個劇本。但係個橋係咩咧？個 gimmick 係咩咧？就是所有嘅演員都係 trans 嘅，即係話 跨仔就會去演兩個同志角色，嗯、啊，裡面嘅女主角就可能會係跨女去做， 嗯， 我覺得幾好、啊， 好特別啊， 好涼足啊嗰件事，係嘛？係咪好涼足啊？同埋以前嗰啲折子戲咁咯， 咪都幾。都令到人幾想去睇嘅，不過你講開跨咧，就我就睇到嚟緊即係香港十一月咧，都有一個即係跨女啊跨男拍嘅即係嘅電影，啊唔係 sorry 係照片展咧，就係、是、叫做跨越藝術展嘅，咁就揾咗12個唔同嘅跨男同埋跨女咧，幫佢拍咗一啲即係好靚嘅照片，咁就希望同大家分享。咁遲啲可能我哋試下，佢會揾佢哋邀請上嚟做訪問啦、 啊， 或者我再揾多啲資料再同大家分享。 係啦、啊，咁呢、啊、個都好嘅，因為其實喺現實生活裏面咧，我諗即係好少人咧真係有機會可以面對面去接觸，即係所謂跨性別族群。 嗯， 就算可能你喺街度見到都好啦，或者你唔覺原來佢係跨性別人士嚟嘅。咁、嗯、所以呢啲相片咧，其實係讓大家即係對於 trans 咧呢個即係社群咧有多啲所謂嘅能見度 啊。係， 即係見慣你就唔會覺得怪㗎啦。嚇，同埋都會覺得哦，人一個啫咩？ 係啊， 係啊，即係就咁簡單啦。咁所以我都係好緊要嘅。咁但突然間令我醒起咧，就外國而家突然間有個 exhibition 咧，就係、是、同志嘅相展。但係呢個特別之處在於咩呢？咁就係有一對 gay couple 咧，佢用咗好長好長嘅時間咧，就揾翻嗰啲咸豐年代啊。嗰啲同志嘅親密照， 真係好耐，我等咗好耐。 你係大雙君 咁，或者可能裏面有啲係鹹風嘅鹹照咧，我唔知啊，我未有機會睇啊。咁但係嗰啲真係哇，發曬黃嗰啲黑白照片咧，遠到係1850年啊，去到真係即係50幾60年前嘅60年代啊咁樣咧。咁呢對 gay couple 係透過啲咩方法去揾嘅咧？佢哋可能去揾一啲即係可能搬屋嘅朋友，咁然後佢有啲相簿唔要，又或者可能喺啲 flea market， 即係總之捐窿捐納不斷咁去抄咯。 係， 咁然後揾翻嚟嘅，咁然後你見到咧嗱即係喺網上面我見到有一啲啦，即係雖然喺個咁封閉嘅年代啦，咁、然後你見到哇，原來係可以好温馨嘅咯。同埋我哋一睇就睇到嘅啦嘛，即係嗰只唔係搭膊頭好兄弟嚟噶嘛，你完全 feel 到哇 couple。couple feel 係有嗰啲味道嘅、 應該我都有瞄到嘅個新聞，不過我就冇好認真去睇，因為始終都即係好多相啊。咁但係不過我都覺得，即係當時佢哋要影啲咁嘅相咧，其實都可能真係要付出，即係分分鐘要俾人拉啊，或者會俾人發現嘅話，就可能真係好大件事啦。 唔係，同埋你要諗下嗰個年代影相嗰陣時未有手機噶嘛，唔可以自拍噶嘛、你一定要用相機啦。即係甚至可能係即係嗰啲好唔係咁容易可以買到一部相機啦， 好多 set up 啦， 仲要影完相之後你要揾人曬噶嘛？ 係㗎。 如果你影一啲咁嘅親密照，你其實隨時會俾第三者知道嘅喎，然後閒言閒語嘅喎。但係都有人為咗自己嘅 intimacy 同埋親密關係咧，敢冒呢個險咧、其實好勇敢嘅一件事嚟。 咁所以係都我覺得都幾靚嘅，我嘗試下揾翻嗰個新聞出嚟咧，我就再同大家再 share 喺個 Facebook 上面。 OK， 好啊。咁另外我哋又介紹下大家睇戲啊，好唔好？ 好啊。 咁、因為 咧 我啱啱好多戲啊， 即係嚟緊 嚇，有咩好做啫？如果唔睇戲，係嘛？咁咧嗱，我要首先要宣布咧，就原來 Netflix 係啱啱公布話咧。嚟緊會有一套殭屍片，即係殭屍嘅電視咧，就會即將可能會開拍。 係 咁，而應該咧會係第一部咧，係真係同志嘅殭屍片。 哦， 佢甚至聲稱話咧，可能係基嘅 Twilight。 哦，咁即係我哋可以期待下次呢、一個即係殭屍咧，係中意男仔嘅，同埋即係俾佢咬嗰個都係一個男仔嚟嘅。 美住，我未講基喺邊一度，佢係一套 lesbian 嘅 vampire 片。 其實唔關我哋事。我基我就即係好自然就諗起 係兩個男嘅。係男人。 哦，係即係 性別定型啊。 係啊，我唔啱。咁即係一個係 les， 一個係 les 嘅。 嗰個 vampire 嗰個主角係一個 lesbian 嘅 vampire。 哦，好有趣、啊。 就叫 first kill 第一殺。OK， 咁、但系我唔知里面可能有其他同志角色啦。但你知道同志其实唔一定要睇个主角啊，又或者里面啲角色系 gay 噶嘛。 嗯， 只要靓仔大只就得。 系啊， 直爱都杀噶嘛， 系 嘛，都系 first kill 噶嘛， 就流晒口水噶啦。 咁但系如果全部里面都系 lesbian 嘅话咧，咁我宁愿睇翻 Twilight 咯。 哦， 因为 Twilight 其实吓， 起码都有靓仔睇系嘛， 好多大佬系嘛。同埋佢哋真係唔係好着衫噶嘛， 係，尤其是狼人啦，係， 係咯，狼人添啦，咁所以大家密切留意叫做 first kill 啊，可能係第一個真係同志嘅 Twilight 或者係同志嘅 Buffy the Vampire Slayer。 哦，唔係你講呢、這個。 電影咧、電視講得咁興奮咧，我今個禮拜就搜羅咗好多咧，嚟緊呢三四個月咧會播放嘅電視電影都會同 LGBT 有關嘅、 啊。 首先咧，我就想講咧，就係、是、第一個就係下個禮拜咧 ，HBO 咧其實就會播一套原創紀錄片集，就叫做 Equal， 咁即係中文名係平等啦。咁呢個系列咧係有只係有四集嘅啫，其實就係聚焦係咧 LGBT 即係美國嗰個歷史過程咁樣啦。其實第一集咧就係講佢哋即係五十年代嘅崛起同埋發展啦。第二集咧就係聚焦喺跨性別嘅即係運動歷史。第三集咧就係黑人社群對 LGBT 運動嘅貢獻。第四集咧就係重現呢個石牆同志運動同埋一連串星火燎原嘅同志運動嘅起源。咁、okay, 呢個就係即係萬眾矚目啦，就下個禮拜 HBO 啦。 嗱，你咁樣宣傳嘅話咧，我諗我都要宣傳啊，兩個禮拜之後啦，都關你事嘅喎。 哦，系咩？ 我轉頭留翻俾你宣傳啦，因為今年嘅 Ping Dot Hong Kong 咧就會變咗 live stream 啦，第一次就網上串流啦。咁啊，記住就係11月1日晚上7:30至到9:30鐘嘅。 嗯， 咁即係兩個禮拜之後啦。 係， 咁但係裡面咧，其實因為如果大家係去過以往西九嘅 Ping Dot 咧，咁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啊，唔同嘅 zone 噶嘛。 係， 又有運動嘅 zone 啊，有 spiritual 啊，又有 DJ stage 啊，又有個好大嘅 Ping stage 啊，有唔同嘅藝人演出咁樣啦。咁、所以咧，為咗今次嘅 live stream 咧，都保留翻咧，其實係呢個 physical event 嘅嗰個多元性啦、多樣性啦。咁所以同步咧，其實有幾個 live stream 啊。 咁大家可以揀嘅，其中有一啲咧就好似你先前介紹咧，即係呢啲電視節目啦。咁啊，其中有一個咧就係叫做 big screen 大愛影院。 哦， 咁點樣咧？咁其實就係會邀請幾位嘅導演，佢都係擅長拍攝咧LGBT 議題電影嘅。 嗯， 老中青三代。 O、okay. K， 關錦鵬。 啊 ，OK， 拍蝴蝶嘅麦婉欣， 系， 仲有最近系拍翠丝嘅李俊植， 系、 都会接受访问，真系老中青啦，系咪先？ 系 咁啊，甚至佢哋一边会讲下佢哋以往拍摄呢一个同志电影议题嘅即系啲经验啊，同埋即系心得之外咧，仲会同大家 screen 咧佢哋一啲作品嘅精华片段嘅、 嗯， 即系包括有翠丝啦，有蝴蝶啦，甚至我谂大家应该冇睇过咧，关锦鹏好多好多年前咧系拍咗个 documentary。 嗯， 叫做男生女上，佢访问咗咧影圈里面好多嘅人啦、嗯，由张彻导演啦，去到徐克啦等等啦，就系、是、问佢哋喺佢哋嘅作品里面咧，有关性别同埋性向角色嘅， 哦， 问到好深入噶，嗱、哦，真系好咸丰，点解咸丰咧？因为咧嗰、那个岛啊，嗰套戏嗰个岛咧系4:3嘅，4:3啊！大家睇过4:3嘅戏未啊？ 哦，真系好少、啊。以前的电影应该都是16:9来的。 不是很早期是4:3。 哦真的很早了、嗯、我 想。不是就回我们那时候的电视的岛嘛。 OK,OK、okay, okay, 你明白吗、 可能我出世之前。 是不关你事的你不会知道是什么来的。现在不是但现在有些是扮呢很有。 是 扮回用4:3的嘛、然后两边是黑色这样的嘛。 笑死 我。不知道做什么鬼这么晒这么晒 surface area 这样呢。大家密切留意啦。除此以外呢其实都会里面其中有一个 live stream 是介绍这个石墙事件的。 是 的、希望大家密切留意了噃、 咦 好像跟你都有关、啊。 不是那有关的 part 呢我这一间重点可以宣传我 做。是要重点是不是两点后啊 你 自己讲啊！ 我啲戏仲未讲完啊，好多戏啊，有一套都好关我事嘅就系咧，我好想介绍嘅就系嚟紧咧，迟啲有套戏咧就系讲一个 drag queen 咁样噶，就香港咧就会系下个年头，即系2021年嘅年初就会上咧。咁嗰套戏嘅戏名英文名就系 Everybody Talk About Jamie 啦。咁、其实就系一个舞台剧嚟嘅。咁讲乜嘅咧？就系讲个细路咧就原来。即係由細到大都好想做 drag queen 㗎啦，咁即係都幾似我的感覺，都即係我覺得睇緊我咁樣。 Everybody talks about Coco。 係啦，咁但係佢就即係青春好多啦，亦都瘦好多啦。 你都仲好青春，你都好瘦。 睇下同邊個比啦。 你都瘦過， 瘦色可餐個瘦。 每個人都有年青過，同埋係有即係係啦，係有瘦過嘅。咁呢個即係中文譯名暫譯就叫擾爆青春啦。咁其實都 幾好譯得。 佢個舞台劇咧就不嬲都已經好受歡迎噶啦，喺英國嗰度，咁就電影咧就啱啱開始，即係嚟緊會播啦外國，咁香港就會1月先做啦。咁其實佢哋都會即係希望用呢、這個啊青春嘅即係主題去即係打動呢、這個即係啲 觀眾嘅，咁就希望即係、就是、我自己就成日推薦咧，當然係有跳舞啊，有唱歌啊，有靚衫啊，咁都但係都幾勵志式嘅電影嘅，因為個發行咧其實係迪士尼公司啦，咁其實都你都知道都會好老正下嘅啲橋段咯。我睇咗 trailer 已經覺得都係嗰啲噶啦，即係屋企有啲打壓，咁但係最後都大家都會支持佢完成佢嘅夢想嘅。 但都的確係好少電影係 咁算啦。迪士尼肯投資拍呢個 Drag Queen 戲， 即都算係 收到啦，係嘛？ 係 啦。OK， 咁若果係大家立志好似阿 Coco 咁啦，要成為 Drag Queen 嘅嗰位年青的心，密切留意啦。但我想同大家介紹咧一套咧，我最近咧。在呢一個 lockdown 期間好 depressed 嘅時候咧，其實係靠住呢一套戲咧，係讓我識得笑嘅。 係 前幾個禮拜咧，頒咗呢個艾美獎嘅。 係 就一套嘅 comedy 咧，叫 Schitt's Creek 咧， 係 未攞曬所有獎嘅，佢攞曬所有獎啊， 大獎 攞曬啊！咁然後裡面嘅四個主角同埋配角咧，攞曬獎啊！即係好誇張啦，誇張到一個地步咧，唔得，我真係要睇下先。 係。 有冇咁夸啊？系咪咁好笑啊？ 点样令你笑呢？ 会唔会令到我笑啊？即系我咁挑剔嘅人啦、 啊。嗱、 我睇咗三集嘅时候咧，我都觉得唔系几好笑啫。原来你起码要三集或四集嘅时间咧，你先入到啲角色。哇！而家静啊，我睇到系停唔到，我已经去到 season four 啦。 哇！ 哇！同埋佢啊，每一次个 season 完嘅时候咧，仲要系笑中带泪嘅。 哦， 哇，好好睇，因为咧里面咧其实即系大概个故事大纲咧就系讲一个咧即系非常之有钱嘅家庭啦，本来住喺 New York 嘅，咁但系总之唔知因为咩财政问题俾人啱，嗰啲唔重要嘅其实，最主要好快佢就交代咗咧，到最后佢哋要破产， 系 啊，成间屋啊，所有物业啊都要变卖晒，咁然后咧就去咗一个穷乡僻壤嗰度落难。即系嗰啲真系咧，美国嗰啲唔知好湿啊湿啊嘅小镇咁样啦， 乡村噶啦， 即系人口可能系一千嗰啲咧，即系同志系得两个嗰啲咧， 主角个仔 系啦，即系全个镇系得一间巴咧，你唔好再分即系基巴定系直巴啦， 有得分嘅，好劲咁样， 系啦，即系咁嘅地方咯，咁佢哋就要落难住喺一个 motel 里面咁样啦，咁但系佢哋继续 keep 住咧系嗰啲有钱人啊 ，New York 啊，上流一族啊，咁啊，总之系一对父母咁啊一对仔女啦，咁但系嗰对仔女都已经系嗰啲唔知廿几岁嗰啲啦，咁、 okay. 但系全部都系种坏晒啊！即係嗰啲billionaire， 勁 spoiled 嘅，係啦，嗰啲咁嘅富二代嗰啲咁樣咯。咁但係其中一個男主角咧就係 David， 哇！我真係覺得今時今日嘅 gay icon 咧就係佢咯。 你點解咁講 咧？嗱，佢就唔係扮一個同志角色，因為為咗要符合而家呢個趨勢啊。 係， 佢係扮一個 pansexual 嘅角色。 哦， 係。 咁所以喺套戲裡面咧，喺個即係電視劇裡面咧，佢都會同女人上下床啊，拍下拖啊。咁但係最終咧，其實都係講佢同男人之間嘅關係嘅、 啊。 我未見過一個 comedy 咧，係探討兩個男人拍拖咧，係探討得咁深入嘅，同埋咁 bloody bloody 嘅。同埋 David 咧，哇！佢真係每一句咧都係金句嚟嘅。佢嘅口頭禪咧就係 Oh my God 啊！佢每一次讲 Oh my God， 咁你就癫咗噶啦，其实啊，我真系好睇得好紧要，咁所以同埋其实个编剧咧，同埋负责嘅都系佢咯，吓、对眉咧系直情厚到咧，你觉得佢有四堂眉嘅。嗰个就系佢， 霍利啊， 系啦。咁佢个老豆咧，其实一位都系相知之心嘅喜剧演员嚟嘅。咁喺套戏里面咧，就做佢老豆。咁于是乎咧，佢老豆唐眉又系咁厚啦，咁佢又咁厚啦。咁於是乎就其實成套戲你淨係完咗之後，你淨係記得個唐眉。 個唐眉， 但係真係非常之好睇， 都好特別喎。因為你講到即係佢係探討即係男同男之間嗰種感情咁絲絲入扣，即係你會 expect 係喺大都會先會發生嘅，但係佢居然係喺一個即係一個鄉村小鎮咁樣嘅 setting， 但係你可以講到呢一樣嘢啊，即係又講翻 Brokeback Mountain 之後咧，即係都好少嘅真係。 系啊，咁但系《Brokeback Mountain》系真系讲牛仔啊嘛，咁但系而家佢系真系大都会里面嘅，即系嗰啲踎，即系 omnisexual 嘅人咧，无啦落难到喺一个小镇里面咧，嗰种嘅众生相啊嘛，即系当你喺浮华过后，你点样喺一个即系咁 basic 啊，咩都 其實是未開發啦，我想講嘅地方裡面，你去找到自己咧，揾到愛情咧，去build up關係咧，友誼咧，即係我覺得唔好淨係覺得佢一個 comedy 咯，裡面其實係探討緊好多喺今時今日我哋咁混亂嘅時勢裡面咧，即係其實我哋要反省嘅問題，我哋點樣去重建我哋好多嘅價值觀同埋關係咧咁樣，而又講得認真咗添，其實冇咁誇張啊，總之笑下啦嚇，叫 She's Creek 係啊，唔係我有少睇咗少少片段咯，就係講佢點樣去。佢嗰兩個男主角同埋佢男朋友嗰啲即係拉拉扯扯啊，啲求婚啊，或者又會對佢好中意 Mariah Carey 嘅，我記得好似係，咁所以就又會唱歌啊。咁但係我就我覺得都幾好睇嘅。咁但係我就未認真開始去睇，咁我相信我會揾你睇噶啦。 OK， 好啊，叫 Six Quick 啊，係啊，我向大家分身推薦，六個 season 已經完咗噶啦。我仲爭兩個 season 嘅啫。OK， 預告一下啦，今晚咧我哋自己人嘅專題咧就係我哋今晚講嘢要小心啲嘅。 點解啊？ 有一種人係唔可以得罪嘅， 就係 女人。今晚有兩個咧超級本地嘅女權分子咧坐喺我哋中間嘅，係啦，同埋佢哋係唯獨是我認識嘅兩個女人咧，講性咧係會令到我哋尷尬。 或者對手 或者知道嘅嘢多過我。 午夜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由郭婷晶报道新闻。东区医院一名83岁有高钾血症的淋巴瘤男病人，星期四被护士发现在病房失去知觉，抢救之后不治。院方检视后认为在监察和治疗上未尽完善，会成立委员会调查和作出改善建议，八星期内提交报告。院方表示，病人上个月底因为持续气促入住内科病房，其后因急性呼吸衰竭转送深切治疗部，检查发现患肺炎同时出现高钾血症等症状，接受了药物治理。病人卫生指数星期三转趋稳定，同日转回内科病房。医护人员当晚同第二日凌晨为他抽血，显示钾浓度仍然偏高，需要继续药物治疗和紧密监察。护士到傍晚巡访时发现他失去知觉，脉搏停顿，立即进行抢救，他延至晚上离世。院方话十分关注事件，已经向家属表达深切慰问，并解释治疗情况，已经向医管局通报个案，已经呈报死因裁判官跟进。中国疾控中心表示，在青岛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溯源调查中，从工人搬运的进口冷冻鳕鱼外包装阳性样本检测分离岛活病毒，今次是国际首次在冷冻冷藏供应链食品的外包装分离岛新冠活病毒，并证实接触活病毒污染的外包装可以导致感染。疾控中心表示，感染风险人群主要是冷链食品从业人员，在防范境外感染者输入的同时，需要注意在境外被病毒污染的冷链物品将病毒输入的风险。中心表示，国内市场冷链食品被病毒污染的风险很低，普通公众接触或者食用的感染风险亦都很低，但建议相关行业的人员避免皮肤直接接触可能被污染的产品。梵蒂冈发声明表示，一名同教宗方济各在梵蒂冈同一地点居住的男子对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呈阳性，无出现病征。他同其他曾经有直接接触的人已经被送往隔离检疫，但声明未有交代教宗的身体状况。路透社报道，方济各年轻时因病切除部分肺部，有定期接受新型冠状病毒检测。他当地星期六行程如常，在正式拜会中与三名人士会面，并且向大批意大利警员发表讲话。报道又说，方济各居住的地点在三月意大利疫情大流行期间，亦有居民对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呈阳性。另外，梵蒂冈负责保护教宗安全的瑞士近卫队，上星期至今亦都有多名成员确诊。天气方面，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 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稍凉，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喂，细 B 啊，帮我切咗一磅肥牛佢啊！ 李 Sir， 把刀好利噶，我唔切啦。 咁你去洗几把生果刀啦。 唉，用乜嘢戒亲手噶？ 一系你啊，帮我将个煲热汤咧搬去嗰边啊吓。 煲汤咁热，辣亲我啲肌肤咪废，唔搬得唔得啊？ 唉，你真系要听实 Made in Hong Kong 节目时段内嘅二台通识60秒啦。今集讲饮食业工作安全贴士啊，做足安全措施，咪唔使乜都惊咯。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星期六晚凌晨12点，梁兆辉时事机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daily news。 而家由小红 Simon 为你报道一节 daily news。法国政府近日公布了一项2020至2023年国家计划，旨在打击针对 LGBT 的歧视和仇恨，并推进包容性的教育。法国性别平等事务部副部长 Elizabeth Moreno 表示，这项计划将会通过42项措施，解决家庭、学校、职场、医疗、体育等领域的恐同症和恐跨症问题。这些措施中的一些部分已经实施，并且将会进一步被扩展，尤其是为 LGBT 家庭收养孩子提供便利的措施。此外，性别平等事务部和教育部将会展开合作，对学生和教师进行有关包容多样性的培训，通过教育来防止歧视，解构顽固的偏见。 Moreno 补充说，这项国家计划亦都将会彻底禁止扭转疗法方面采取行动。他说，企图改变性倾向和性别认同的扭转疗法根本就是恶劣的中世纪做法。调查显示，美国多数 LGBT 学生仍然面临恐同和恐跨症。平等教育宣导组织男女同性恋和异性恋教育网络近日发布的全美校园氛围调查报告显示，美国各地的教育机构中仍然普遍存在恐同和恐跨症。这项调查在去年4至8月间进行，约有16000名年龄在13至21岁之间的 LGBT 学生回答了一系列问题。他们当中有近99%的人曾经听过贬低他们的性倾向或者性别认同的言论，有90%的人表示这一类言论会令他们感到痛苦。调查发现，约有70%的人曾经因为性取向而遭受言语骚扰，有近60%的人曾经因为性别表达而受到辱骂或者威胁。报告指出，有10%的人曾经因为性取向而遭到人身攻击，包括拳脚和武器的伤害，亦都有10%的人因为他们的性别表达曾经有过同样的遭遇。进行调查的机构发言人说，这份报告敲响了警钟，提醒大家尽管情况正在改善，但是 LGBT 学生面临的校园环境仍然不可接受。这一节的 Gaily News 报道完毕。 今晚自己人的主持咧就冇呢个女人代表啦， 系啊， 啊唔系 ，Coco 唔好意思啊， 小妹嚟嘅，小妹嚟嘅， 系你净系两个女人添啦。 OK， 但頭先咧，即我想首先問一問咧，因為我哋今晚兩個嘉賓咧都係即係女子啦嚇， 係、 OK。咁但係咧，頭先你嘅一個 Gaily News 講到咧，就係喺校園做啲調查啦、就所以今時今日咧，看似啊新世代應該比較開放啲啦。咁但係原來咧，校園嘅環境裡面咧，聽到一啲即係有關性向歧視嘅説話、語言嘅暴力咧，都原來好多人有類似嘅經驗。 仲要喺美國、 唔係咯？咁我想問一下啦，面前兩個女子未介紹你之前啊，最近你聽到有冇任何一啲咧係貶低女人嘅説話咧？ 有啊，我最近咧出一個 post 係好無聊咁樣講我自己喺屋企唔知做咩執屋嗰啲咁啊，跟住咧有個人喺我個 post 下面留言寫住三隻字正姣西咁樣。 嚇？ 我唔難， 關咩事啊？ 跟住首先我就覺得，首先姣我真係稱唔上啦，係嘛？ 唔係咁可以係讚，可以係讚譽嚟嘅。 可以係咁，我就回覆翻佢話啊，肥西我就聽人鬧我鬧得多，即係姣真係第一次，真係好有新鮮感啊咁樣咯。 嗯，哇！但係呢個網上面嘅即係 trolling 欺凌咧，有陣時你真係覺得唔知點解咧，即係同埋有陣時就硬係咧，尤其是喺同志界咧，我有陣時都覺得係嘅。 嗯， 即係男同志同埋男同志之間嘅對嘴咧，無啦啦咧就會即係用侮辱女性嘅詞語咧嚟到數低對方， 係啊，例如就算係稱呼啲靈仔，咁都會叫佢做死八婆咁樣啦， 係 啦，即係都會嘅， 係啦，我都成日咁樣專稱嘅溝通嘅喎，我答唔到嘴嘅，因為我由細到大都係用呢啲嘢嚟講嘢，我話俾你聽 ，Tara 咧。我婆都系咁样嗌我噶， 用 系啊， 好好 fashion 嚟喎，你阿婆。 佢话因为我成日以前要照镜照好耐啊，咁样佢就会阻住去厕所咧，佢就会咁样话我噶啦，而唔系死八婆系嘛？我谂你嘅新人咧听死八婆多啊，听阿陈生多啲嘅。 当然呢个系。 OK， 嗱，今日咧我哋要捉住两位朋友啊，咁其实佢哋先后咧过好几年咧，已经系年年咧。都会上嚟一次㗎喇，年年验身咁样嘅。OK， 咁点解呢，就是、因为呢其实如果大家记得呢应该系咪三年前开始㗎呢、 這 个 festival。 咁、 就是一年一度演归来啦，就系、是、呢个女人节啦，就系、是、Women's Festival 啦。 同埋女人节个名字其实是你改㗎。 哦系咩，我连 一 个中 文名系你改㗎，因为我哋本身系冇中文名，我哋本身就系叫 Women's Festival， 咁、但系即系讲嚟讲去即系好难讲㗎嘛。 女人节几好啊， 咁就可以叫女人节，咁我哋而家就叫女人节啦。 系啦，咁、女人型都 OK 㗎，系咪？女人型都 OK， 我 真 係 得。 celebrate 女人型 啊 嘛。 係啊 ，OK。嗱咁我成日都以為喺疫情咁嚴重嘅情況底下啦，應該好多 festival 都會讓路啦。哈，你哋真係任性噶噃！ 我哋其實已經唔係，我哋已經 唔 係，我哋已經我哋已經讓咗步㗎啦。本身我哋係諗住八月做㗎，即係你我哋你都知我哋年年大概即係暑假之前我 係 喎， 你係夏天做過，原來吞咗，就因為疫情關係。 我哋吞咗㗎啦，即係本身我哋諗住著即係小背心低胸嘛，而我哋已經著長袖衫㗎啦。 我哋本身諗住八月尾嘅，咁我哋今年就係十月二十三至二十五號做咯，咁即係十月尾咯。 OK， 就喺月底啦嚇。OK， 唔係十月底。 Sorry， 十月底啦， 即係下個禮拜。 哇，系啊，你都好急下喎，你都系上个礼拜尾先 call 我啫。 我哋今年两个礼拜， 你宣传期都排得自己人好后下喎。 唔系啊，我哋宣传期唔系啊，你系我哋 唯一啊， 差唔多啊，差唔多。但系你应该你出先啊，系咯，今晚出先嘛，系啊，你出先啊， 啊，你真系问到啊，真系。OK， 嗱，咁啊，即系当然好好啦，即系终于喺三年前咧，香港有一个咧，即系真系属于女人嘅，即系女人节啦。咁但系虽然话系女人节啫，咁其实都系好 LGBT friendly 啦， 梗系啦。 咁啊，当然咧，亦都欢迎男人参加， 绝对，其实男人系最中意参加。 系啦，你觉得成日都唔明你身边嗰个女人嘅话，咁就嚟女人节啦，上下堂啦，系咪先？哇，佢哋真系好似上堂开班咁啊！我见佢哋啲今次啲 program 咧点啊？大学课程啊？ 唔系 有冇咁多啊？ 唔系，今日已经少咗噶，你记唔记得我哋上年有成三四十个啊？你唔记得我？ 哦，少咗噶啦， 系啊，我哋呢个三分一噶咋，我哋根本都未开始，未开始除啲嘢，未开始摆出嚟， 未开始除咩？ 未开始做过年，未开始做过年。 唔系今年我见系多啲类似讲座形式嘅分享啦，因为往年可能即系可能因为可以接触多啲，我哋有多啲 party 啊，或者多啲即系活动嘅形式嘅嘢啦。今次系多啲系即系讲嘢啦。 系啦，我回想翻，我有冇记错啊？因為開始人老啦，啲開始將啲 event 搭埋啦。你上年個 closing 係踩雪劇，唔係踩 roller 啊 嘛。 你知唔知系我生平第一次踩 roller？ 我记得你 踩得 几 好 啊！你仲要 好 开心，但系你一落场就已经所向披靡，我记得 系啊，好开心啊！ 系好多人咧同我哋讲话几时再有得踩 roller， 佢哋好怀缅有得踩 roller。 因为我哋呢个 roller disco 系我系睇呢个激光冲嘅 MV 嘅时候知道呢件事嘅，我上年就话唔得啦，我哋一定要搞啦咁 样。系啊，等你吓喺疫情即系开始再即系平和啲嘅时候咧，真系搞多次啊！ 好啊，我想话 净搞 roller 节啦， 唔系啊，我哋有预告，我想预告我哋个 party。 我哋本身谂住咧，如果疫情许可嘅话咧，即系冇疫情嘅话咧，我哋系本身谂住搞个 CC ball， 即系 Paris is Burning 嗰啲 CC ball。 嗯， 哦，系啊， 系我哋嘅 closing party 啊， 系啊，我哋本身有个 fogging competition 噶，我哋本身有唔同 realness 嘅 category 噶， 喂，正喎， 系啊， 但系你估啲人会唔会真系咁好心机先，整装待发先， 整个师奶 realness 俾 Fira 参加噶， 系， 梗系啦， 唔使扮都已经系劲 real， realness 唔紧要，你做埋啲 fogging 嘅动作噶， 练下咯， 练下 咯，练下， 我唔参加，我做评判。 喂，系啊，真系将纽约咧嗰阵时嗰啲即系波 culture 咧带嚟香港啦。 系啊， 大家知唔知麦当尼点样出身嘅？ 咪就 佢就喺嗰阵时嗰啲波场啊出身，系基佬带佢出身噶。 哦， 所以点解佢咁基 friendly 咧？嗰阵时佢真系喺纽约即系未成名之前啊，仲系冇钱交租嘅时候咧，系真系俾一班嘅基人凑大噶。 哦，咁所以之后佢就将啲基人带埋入娱乐圈啊。 系啦， 所以佢嘅即系超级成名作就系 Vogue 咧，当年九十年代就系、是。即係風魔時啦，亦都係其實係嚟自嗰啲舞蹈都係嚟自即係八十年代 fogging 嘅時候啦。 係啦，最近一套係 Ryan Murphy 嗰套叫咩話？ 叫做 Pose， 係啦，就係 Pose， 咁就係其實係重現翻咧。我諗係講緊真係七十年代初期咧，又即係八十年代初啦嚇，喺紐約為主咧，就係一班基人咧發起嘅，即係每個星期都會有嗰啲波 culture， 就好似真係 drag show 咁咧，即係無論嗰啲人幾窮都好啦，冇錢交租都好啦，都會自己喺屋企度做衫啊，所有嘅錢係買曬啲衫啊，然後整裝待發啦，即係呢個波場裡面咧就要即係競逐啊，要攞冠軍啊咁樣。 哦，係啊，我哋諗住整個人咁高，諗住整個我咁高嘅trophy 俾大家噶， 咁都唔係好高嘅啫 喎。係啊，我唔係好高噶啦，可能終極大獎好似 Fira 咁高咯。 咁所以 voguing 咧呢種嘅舞蹈咧就係、是、由嗰陣時嘅波 culture 開始嘅。咁所以一切嘅淵源咧都係源自黑人文化，源自最早期嘅同志文化。所以千祈大家唔好忘本啊！ 系啊，梗系唔好忘本啦！ 如果我哋到时搞到，我哋一定会邀请大所有人嚟参加。 系啊，所有人 等你啊！咁但系今年真系冇办法啦，要将就一下啦。咁所以不如 overall 同我哋讲下个形式会系点啊，同埋即系啲未买飞嘅朋友啊，而家先第一次知嘅，等佢哋有个印象啊。 哦，首先我就介绍我系 Sonia， 系 我 系 Vera， 我系 Vera， 系啦。 死啦！我哋真系咧惭愧， 太 熟啦， 太熟啦咁样。咁我哋咧女人节就好似头先阿 Brian 讲话，我哋其实有三年前开始咧，咁我就代表女影香港啦，就系香港我谂唯一一个系专门dedicated 去推广女性嘅电影作品嘅一个独立电影机构啦。之前本身系电影节，咁但我冇钱，咁而家变咗机构啦。咁个机构就我啦咁样。咁第二个就系阿 Fira 啦。咁 Fira 你。 我是一个情趣用品店的创办人叫 Sally Coco， 同埋我自己都是做性教育的咁样。咁啊发 神经，佢 YouTuber 嚟噶， 系 啊，唔系啊，好劲噶。 咁你就发神经就成日都喺度谂有冇一样嘢可以庆祝下女人的 power 啊 ，feminine 嘅力量啊。 系，因为如果唔系佢净系去妈妈展度买尿片， 系啊，即系好闷啊呢啲咁。好似我哋作为廿几、卅岁啊，或者甚至四廿几、五廿岁嘅女人，好似冇乜呢啲咁嘅活动庆祝下。跟住我就走去問下 Sonia 同埋另外一個創辦人 Chantel 一齊搞一下，咁啊搞搞一下就變咗咁樣啦。 OK， 嚇好事啊！我真係覺得 係㗎，好事㗎。係 啊，已經係哇！即係三年前先開始有女人節啊，香港醜唔醜啊？ 咪就係咯，係 嘛 ？OK， 嗱咁今年要將就啦。咁但係即係個形式上面，我知道你哋一半咧都會繼續係 physical event 嘅， yes. 都會喺翻即係上年個場地啦，就喺佐敦嘅嗰間 hotel， 都係相當之支持啊本地嘅文化活動。咁其實我唔當佢係一間 hotel， 佢係 modern 一個 hotel， 係一個即係文化嘅 hub 啊， 係 一個集中地嚟嘅。 同埋佢亦都係非常之 embrace LGBT value 嘅。 係啊係啊， 居民咧上年啲朋友 朋友同我讲话，佢哋去云泉城嘅呢个 Pride 嘅 party 咧，我哋即系我哋间酒店嗰个系最好玩嘅咁啊。 系咩 ？OK OK 嗱，咁今次有 physical event， 我都知道你有网上面 live stream 啦。咁但系即系首先问咗，即系譬如现场嘅 event 先，咁会唔会都要跟足翻而家啲即系所谓嘅限聚令啦？ 有啊， 即系譬如话而家去戏院，你都要隔晒行噶嘛。 系啊， 咁你哋嘅安排会点？ 嗱，首先大家嚟到嘅时候咧，我哋买飞嘅时候咧，啲飞已经少咗好多啦。我哋就好似电影院嘅排位方法一样啦，隔个位坐嘅，就大家保持翻一个社交嘅距离。 唔系隔行，系隔个位啫。 系啦，隔个位，但都已经。 因为佢每行其实都有成几尺嘅， 系，但系而家电影院系好似每两个位先再隔一个位噶嘛，系嘛？ 系啊，我哋而家系每一个人都隔一个位， 即系你预咗个都系单身嚟嘅， 唔系唔系单身都唔坐埋一齐， 都望到嘅，望到嘅。 咁我哋就即系大概一个场地可以坐到30人到啦， 系。 咁但係咧，其實我哋嚟到嘅時候咧，大家都要整翻張健康申報表先嘅，所以要早啲嚟到，要填翻個表先嘅， 探過熱， 探過熱嘅， 就捽個手，再噴個身， 係啦，戴埋口罩嘅，咁啊，大家安安靜靜就唔使做咁多嘢，就坐喺度乖乖地聽書啦，咁樣。 係要嘅，要做足安全措施嘅。咁啊，最近即係前嗰兩個禮拜啊 ，Trump 確診之後咧，你而家見佢今個禮拜啲攤開嗰啲咧，同佢講嘢都隔一條街咁遠啊。 梗係啦， 訪問佢隔一條街咁遠啊。 就唔信啦，唉， 唔系咯，即系第一时间唔知确诊两日之后咧，就翻白宫咧，然后即刻除口罩。 我系啊，吓死我！ 哇，死人！你有冇搞错啊？ 变咗个白宫群组咯，咁女人节群组就应该唔会出现嘅。 系，咁所以大家放心下，系会做足安全措施嘅。 系 ，OK。 咁但系好似有一半嘅 program 啊，都会系 live stream 啊，个形式点？ 其实我哋每一个 program 咧都会有 live stream 嘅，你都可以买网上门票，咁啊唔想嚟到亲身参与都可以网上睇嘅。尤其是原来我哋有啲海外粉丝噶，佢哋一直都。好想參加我哋嘅活動，無論係美加亦或係台灣咧，咁佢哋覺得我哋搞嘅活動好有意思，但係冇得嚟到香港，咁佢哋就可以買網上飛聽咯。當然香港人都可以買網上飛，可以去直播睇咁樣咯。 係啦，咁但係咧，即係始終我有少覺得咧，因為你叫女人節咧，啲男人就算咧幾八卦，想行嚟睇下咧，都有些老鑑噶嘛， 啊都可能會 噶，即係好似等於早期嘅同志遊行咧，大家會覺得嚇、我直噶、哦，咁我嚟嘅時候未啲人會覺得我係亂，即係嗰種。 啊係啊係啊，我記得我好多我中學嘅時候咧，我係即係曾經有個咁嘅心理掙扎嘅，跟住就後來就我支持同志啫嘛，咁我就走咗入去啦。咁之後個鏈就咁樣。 係咯，咁你用啲咩方法嚟到吸引即係非女子一族可以入嚟即係參與下咧？同埋大家要強調啊，其實唔係即係講女子咧，唔係一定淨係直女子啊。 係啊， 係啊， 跨女子當然就非常之歡迎啦，或者所有心裏面即係。同即係認同自己係女子或者同女子同行嘅人都可以嚟啦，咁樣。 係係係。 咁但我覺得可能網上門票係一個好嘅開始喎。 系喎， 系啊， 睇唔到你个样噶嘛， 嗱又睇唔到你个样，你又唔使尴尬，你问问题又可以打字，咁其实都 OK 喎。 系啊，键盘战士就永远最勇啊嘛， 系啊， 唔使露真身嘛。 同埋我想讲咧，网上门票系平啲噶， 系啊，网上门票系平啲噶， 为咗让大家可以多啲人买飞，我哋特登设嗰个网上门票系平啲， 同埋、听闻平到好似一个饭盒咁嘅啫，平咗个饭盒添啊， 喺 度 边度食嘅啫 ，Starbucks 价钱应该 系十蚊，你唔好宣传品牌啊，呢度香港电台， 珍珠奶茶价钱，珍珠奶茶价钱， 珍珠奶茶价钱。 珍珠奶茶。 OK， 咁所以就即系封建游人啦，咁都系即系相当之平嘅，我谂都系即系为咗要可以即系支持一下啲经费咁样啦，咁都唔系话赚钱啊，赚到咩钱咧？ 其实我哋门票收益咧系捐去俾呢一个关怀妇女性暴力嘅嗰个机构噶， 系。 系 咁个协会，咁我哋就会捐咗，我哋门票收益扣除成本就会捐俾佢。 可以讲埋个组织嘅名嘅， 系关注妇女性暴力协会嘅。 你讲唔翻啦，已经 系啦， 咁如果熟悉我哋 program 嘅朋友都知道我哋过去两年咧都系将佢捐俾风雨兰嘅，咁就系即系一个香港第一个系即系专门系支援呢个性暴力受害者嘅一个组织啦。咁呢个就系佢嘅 mother 组织，即系佢之上嘅嗰个更加大嘅组织。咁佢哋都做好多支援同埋教育嘅工作嘅。咁我哋今年亦都系因为同佢合作啦，咁所以我哋会有一个专门关注性暴力嘅一个网上性暴力、影像性暴力嘅一个专题讲座。咁其实头先咧阿 Coco 咧讲得好好，就话点解你今年嘅活动好似比较静态嘅？上年有得打拳啊，又有得拉筋啊，点解我哋今年冇？ 有 roller 啦， 系啦，有 roller 啦。咁其实就系因为因应翻嗰个网上嘅嗰个限制咧。咁我哋又见到你咁开心喺度踩 roller， 咁我冇得踩噶嘛，喺屋企。 自己屋企踩。 系啦，咁所以就好啦，咁大家都冇得踩啦。咁所以我哋今次第一轮嘅活动啦，咁就系会比较静态嘅。咁就可能大家亦都系其实我哋咧，另外一方面就亦都系我哋几年咧都谂紧，我哋点样可以俾啲负责做照顾者嘅妈妈咧，系可以。 即係可以參加到我哋嘅活動，咁我哋曾經諗過啊，不如我哋有託兒服務啦。咁但係亦都有好多媽媽話：哎呀，我真係揾唔到親戚幫我湊個 B B 啊咁樣。咁所以我哋今年咧有呢個網上門票咧，其實亦都係便利咗一種咧，其實有責任喺身嘅照顧者，因為其實因為各種嘅原因，因為可能停課啊，因為各類嘅原因咧，其實佢哋係揾唔到人去分擔佢哋嘅照顧工作，咁所以佢哋行唔開。咁所以咧有咗呢個網上嘅門票咧，其實佢哋就可以即係可能一路拖住地，就一路插住個 earphone 咧，一路可以聽我哋嘅節目咧，咁就非常之好嘅。 我諗全世界嘅一啲即係活動。同阿 Evan 教授咧喺呢个疫情底下咧都要求变啦，咁但系咧又透过一个新嘅媒体 live stream 咧，其实又发掘咗哦，原来咧搞活动做以往即系相同形式的一啲嘢咧，其实可以有另一个可能性， 嗯、 甚至有机会可以 reach out 到一班咧以前你觉得唔会接触到嘅一班受众，咁、 嗯、 都好事。咁但系当然啦，我因为上年实在太开心啦，新年第一次嘅 Yai Roll 啦，竟然又俾咗你哋啦，咁同埋咧嗰晚即系唔单止 Yai Roll 啦，咁简单，直情系 Disco Roll 一场咁样， 系啊， 打碟嘅。仲有一位跨女 DJ， 系啦 ，Miss Penguin， 系啊，咁、啊、所以就等你哋啦。 啊，唔系、啊，我哋今次都有 Beatrice 喎、 啊。啊 ，Beatrice 有打碟咩都？ 系啊，我哋今年我哋即系第一日嘅23号晚嘅嗰、那个开幕活动就系一个即系艺术家嘅对谈啦。咁佢就两个即系非常之出色嘅一个女性艺术家啦。咁但之后咧，我哋会有一个即系一个 soft launch 嘅一个 gathering。咁依一个就唔系一个 formal event 嚟嘅。咁大家到时如果你想同我哋 say hi 咧，咁 Beatrice 就会现场打碟嘅。咁如果大家上嚟啊，最一聚啊，即感受一下一个率先感受下女人节嘅气氛咧，咁就绝对可以嗰晚咧嚟揾我哋饮杯嘢嘅。 OK， 好啦，咁女人节嘅广告时间到此为止啦。咁但系转头咧，因为我见到你今年嘅 program 就算系静态咗咧，其实都系相当之丰富嘅。咁啊，与其宣传晒咧，不如我哋诶转头翻嚟之后咧，我哋蜻蜓点水地啊，咁啊就住一两个有趣嘅专题啦，咁同大家做一啲少少嘅研讨咁样啊吓，当 teaser 咁样。咁但系首先我想问一下，即系讲开女权咧，你哋应该有留意就系两个几星期前咧，一位好重要喺美国嘅乐坛你要讲啦，早喺70年代咧已经带起咗即系所谓女权运动同埋女权意识嘅 Helen Reddy 嚟咗离开我哋啊！你知唔知边个系 Helen Reddy 啊？ 我唔知道，我就系以为你讲紧 Ruth Bader Ginsburg 咋？ 哦，咁佢当然系啦，觉得好重要啦。咁但系80几岁嘅阿 Ruth， 你都知道呢一、這个你唔认识，佢后生过 Ruth 噶、 哦。阿 Ruth 呢排拍咗好多戏啊嘛。 哦、oh, ，yeah right right right RBG 嘛。 啊系啊，等阵、啊、你快啲揾翻嗰个阿 Helen 姐姐。你哋唔知道边个 Helen Reddy 啊？咁呢一首歌你听过未啊？可能一听咗之后你就会记得噶啦。 知道。 我由细听到大嘅一首，第一首我觉得带俾我女权意识嘅作品。 I am woman.Hear me roar in numbers too big to ignore, and I know too much to go back and pretend. 'Cause I've heard it all before, and I've been down there on the floor. No one's ever gonna keep me down again. Well, yes, I'm wise, but it's wisdom for the pain. Yes, I paid the price.It only serves to make me more determined to achieve my final goal. And I come back even stronger, not a novice any longer, 'cause you deepen the conviction in my soul. Oh yes, I'm wise, but it's wisdom for the pain. Yes, I pay the price, but look how much I 既然我作为一个同志都知道呢一首歌，前面呢两个咧，香港咁独当一面嘅女权分子咧，系未听过，边个系 Helen Reddy 啊？ 我 有聽過 Drag Queen 呢聲呢首歌。 哇，真係 Generation Gap 啊！ 好慘啊，自慘認為我而家。 哇，好勁嘅佢，因為其實佢唔係美國人嚟嘅，佢原就係澳洲人嚟嘅。咁啊，作身即係獨身啦，即係喺嗰陣時咧就即係從呢個澳洲啦，嗰陣時都好後生啦。咁啊，去到荷里活啊，去到美國咧個夢工場嗰度去闖下運氣咁啦。咁所以佢嗰個年代諗下一個父權肆虐嘅年代。所以佢經歷過曬所有嘅性別歧視、harassment 啊、性暴力，咩都經歷過。咁而喺嗰陣時咧，七十年代初嘅時候咧，推出呢一首作品咧，就喺度大叫話 ：I am Roman, hear me roar。佢啱啱兩個幾禮拜前嚟離去嘅時候咧，啲人喺網上面嘅 hashtag 咧就用翻佢呢一個呢首名作裡面嘅 Hear Me Roar。 唔怪之我見到個 咆哮啊！ 唔怪之我見到個 hashtag， 我就話嚇咩嚟嘅咧咁好惨、啊， 就系 Helen Reddy 嘅 I Am Woman 啦、啊，你应该要加多 item 要向呢位朋友致意啊、 嗯！知道，我会啊，唔系我哋打碟嗰日，我哋会 take note 呢个系一定会播呢首歌， 系嘛？咁我谂冇跳舞版嘅你哋歌应该， 静态版咯，嗰啲咩tribute 版咯， 系啊系啊，我哋要向即系一啲前人致意啦，因为今时今日喺 Me Too 浪潮嘅底下，女人讲嘢梗系大声好多啦，但系你谂下喺嗰个年代都。願意行出嚟咁大聲咧，其實係好唔簡單嘅一件事。 同埋我諗佢個 backlash 會好大，即係而家一啲即係可能一啲明星啊，或者一啲演員佢企出嚟講 Me Too 嘅時候，可能都會有好多人嘅攻擊。咁我諗我只可以想象當時佢哋會受到嘅壓力係更加大咯。 係啊係啊，咁同埋早兩三年前咧，其實雖然 Helen Reddy 咧本身都大病啦，咁但係喺 Me Too Movement 剛剛開始嘅時候咧，佢都被邀請啦，然後佢願意去出席好多 Me Too 嘅公開場合同 Rally 咧去聲援嘅，即係佢女權到終啊！ 系佢亦都唔系话即系一时可能即系走嚟凑热闹嘅一啲人啦，咁样佢都系即系非常之咁值得尊敬。 好，诚恳地我哋向 Helen Reddy 致无限嘅敬意，让普天下嘅女子同埋子子妹妹真真正正可以站起来啊！喂，预告一下 ，Sonia 同埋 Vera， 转头不如抽其中一个 topic， 我哋会研讨乜嘢啊？是關於女人節的 哦，咁係要講下我哋呢一個銀髮族嗰個 event 啦。 係，因為我哋即係大家都知道我哋嘅好朋友 Travis 啊，咁佢就寫咗一本即係《藍藍正傳》，咁之後就改編咗成為一個即係非常之咁受歡迎嘅電影叔叔啦。咁亦都係將年長男同志嘅生活咧，其實就帶到去呢、這個即係。社會大眾的討論裏面，咁我哋今次咧就會有一個銀髮族嘅一個分享會，就係即係可能往常大家銀髮族通常就話醫療啊保健，咁我哋今次就講埋啊，究竟唔同族群嘅年長嘅人士，究竟佢哋生活係點樣咧？咁樣 轉頭再 夜温差較大，本港預測初時部分時間多雲，有冷陣微雨，日間大致天晴同乾燥，氣温介乎23至28度，吹和緩至清勁東北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稍凉。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18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1-22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表格可以在民政事务处、邮局和教育局索取。详情可致电28910088或浏览教育局网页 www.edb.gov.hk。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辉。 在梦在光在床在力在上，看看我哋全是努力青春的人。自怜什么自残什么自恨，挨挨胜利，来吧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信信我哋全是拒绝爱上的人。 嗱，咁咧一年一度咧就真系即系即系唔系燕归来啊，系靓女归来啦， yeah. 就两位靓女啦， yeah. 就系、是、Women Festival 入边女人节嘅 Vera 同埋阿 Sonia 嘅。 我以为你唔记得我个名字。 我记得，其实我好记得 Sonia 嘅，因为 Sonia 每次咧个发型咧都会俾我好多惊喜嘅，即系点解咧？佢系一位即系都几标致嘅女士啦，但佢永远咧整一个系好奇怪嘅头。咁但系我有睇过访问嘅，其实 咧 系讲 师嚟嘅， 系呀。 你翻学嘅时候，啲同学仔或者有关校方会唔会觉得你使唔使咁多色咧？即系每一季都 唔系啊，我个头唔系好多色啫， 同埋佢 系一只色。 佢会有啲好与别不同嘅 undercut 咁样。 哦，系啊，我个头基本上全部都 undercut， 我啲 undercut 同 Brian 你哋都系差唔多嘅。 我边有 undercut 啊？我头发都唔多。 你哋全部 size shape 啫，系冇 系 搞乱咗，搞乱咗， 系 skin head， 然后扮有头发咁解啫，其实呢、 oh. 个叫做。OK， 咁啊言归正传啦，咁头先即系讲到咧，就系嚟紧系几多号至到几多号啊？ 10月23至25号， 咁就 之后嗰日系呢个重阳节嘅假期、 哦， 所以大家玩都好夜都冇问题。 OK， 就呢个重阳节嘅，咁啊今年咧头先系提过啦，除咗 physical event 之外咧，亦都会即系有 live stream 嘅。 Yes， 咁所以大家就识随转变啦。如果你觉得即系喺屋企安坐家中睇咧都系安全啲嘅，咁就可以买呢个网上飞。 嗯 ，OK， 咁但系嚟到支持嘅话就支持啦，因为现场都会做足有关呢个防疫嘅安全措施嘅。 Yes， OK， 好啦，咁不如咧头先你提到都好多即系不同类型嘅节目啦，咁、嗯、我哋不如。就住可能一兩個專題咧，嚟講下啦。嗱，頭先喺新聞報道前咧，你哋預告過咧，就會有關老人同志嘅一啲專題都會帶到入去女人節嘅，係嘛？ 嗯， 係啊，尤其是呢個係啊 Sonia 做呢一個主持嘅，大家要嚟聽。 系啦，咁因为即系其实我谂即系而家即系人就越嚟越长命啦，特别其实香港人咧喺世界上嘅长命咧，其实即系都排行得非常之高嘅咁样。咁但系即系例如即系之前都亦都系有某一啲嘅人讲过话啊，其实而家六十岁都可能可以叫做新中年啊咁样。咁究竟即系但系我哋喺个文化里面成日对于即系年老啊或者年纪慢慢越嚟越大呢件事咧，其实可能都会有好多嘅误解或者有好多嘅直情嘅污名化，就觉得啊可能人老咗就冇用，甚至可能我爸爸妈妈都觉得啊自己人老咗就冇用啦咁样。或者大家可能啊嚟紧即系构想自己退休生活咧，你成日睇电视咧，咪话退休之后咁就望住个海，跟住就完咗嘅。咁你究竟退咗休之后点算咧？或者你退咗休之后系咪就净系可以踎喺屋企咧？咁呢样嘢系我觉得系一个空白嚟噶，我哋个社会里面冇讨论到呢样嘢。 系啦，同埋现代嘅医疗咧，即系其实系拉长咗人嘅寿命咯。 嗯、 但系其实我谂我哋嘅整个社会嘅制度咧，冇去保障咗咧，多咗嘅老人人口咧，佢哋嘅即系所谓生活上面嘅质素。 系啊，质素同埋尊严，我觉得呢个系好紧要。 同埋嗰個群體，我諗即係無論係直人嘅老人群體，或者係同志嘅老人群體，係更加添啦，好 invisible。 係， 即係我成日都覺得，如果譬如話你哋要講呢個 topic 嘅話咧，其實你應該再進多一步嘅升咧，就係講老人嘅性需要。 哦， 係嘛？呢個啱你哋講，我覺得你真係應該要講下年， 我真係 一定講， 我真係有諗過嘅。其實我係同其中一個嘅即係合作嘅團體啦，路政工作室，其實有講過話咧，我哋係有諗過咧，係做一個關於同志即係唔係同志長者嘅一個性需要或者長者嘅即係情慾啦嘅一個工作坊。因為其實阿 Fira 佢哋嗰個鋪頭裏面咧，其實都有賣一啲產品咧，其實係由一個女性嘅嗰個科學家咧去研發出嚟咧，去幫助年紀比較大嘅人咧係點樣可以維持佢哋嘅性生活嘅。 哦，真係有啲sex toy專係為咗年長嘅即女性嘅。 但係我覺得最緊要其實係嗰個大家要有個概念，明白其實性呢一樣嘢係你由出世開始到你逝去嘅時候都會存在喺你嘅生命入面咯，唔會因為你年紀老咗之後就代表我唔得啊，我要攤喺張床度啊，自己一個人孤獨終老啊，唔係咁。 或者唔得，其實你都即係就算佢可能身體機能上配合唔到咧，但係其實個慾望都仲喺度嘅。 係啊，個慾望喺度噶嘛，即係同埋可能喺形式上面啦，性嘅形式上面或者又唔同，除咗年紀大咗之後，但係其實大家要嗰種嘅所謂 intimacy， 同埋嗰個即係性上面嘅需要咧，一樣有嘅其實。 所以其實唔一定係要所謂我哋幻想中做愛就一定係咁嘅方式咯。年紀大嘅人可能佢採取另一個方式，但依然可以保持嗰個親密感咯。 嗱，有 suggest 咗一樣嘢啦， 好啊， 明年要有啊， 寫低啦，即刻。 Candy 就係呢個即係橋係貢獻俾咧，拜呢個 Brian Lang 嘅。 然後你真係職場嘅 Viva 要介紹咯，你咁多 sex toy 袋喺袋度，就話俾大家知嗱，呢啲就係放年長朋友嘅需要噶啦，教下大家點用啊嚇。好少用電器啦，上年紀嘅朋友唔使驚嘅，好容易嘅啫，唔會電親嘅， 一個掣咁，冇線嘅咁樣。 OK 啊，咁除咗會年長同志之外啦，我知道你哋有好多嘅一啲專題咧，都係講有關即係關係嘅。 係 啊， 我諗呢個會無論係攣同埋直咧，咩年齡層咧，都應該係會好有共鳴嘅。 系啊， 嗱、 這個， 不如我哋其中讲一个 呢、這个呢、這个 workshop 咧，叫做拥抱关系中不能承受的痛，系一个关系治疗工作科。我哋特登揾到一个咧，专系做呢一方面所谓嘅心理学家啦，算唔算？ 系啊，但系佢系专门做关系治疗同埋关系辅导嘅， 系啊，叫 Dr. Mark。咁佢咧外国人嚟嘅，所以系讲英文嘅。咁佢咧就会嚟同我哋讲下，究竟喺一段关系入边，两个人之间点样去相处啦，同埋其实好多人咧。即係我哋平日睇嗰啲愛情故事都係啊，好開心啊，起埋咗一齊啊，大家好似冇乜痛苦啊，之後就嚇、啊、happily ever after 噶啦。但係好少人咧會講到其實究竟兩個人相處之間面對到困難、面對到爭執或者拗撬嘅時候，究竟點樣去拆解咧？點樣去傾咧？其實好少人會講呢一樣嘢，所以我哋就希望喺呢個工作坊入邊咧，無論你係現時你本身已經係係一段令你受緊傷嘅關係，因為以前受過傷嘅關係入邊都可以嚟聽。喺呢个工作坊，帮你拆解一下你入边棘住咗好多嘅嘢。 系咁，尤其是我谂同志关系就更加添，因为同志关系往往喺即系社会上面咧、文化上面咧，冇啲 model 俾我哋做 reference， 系、嘛？从来咩床头打交个床尾和咧，唔关恋人事噶嘛，系嘛？我哋 suppose 唔应该系瞓埋同一张床噶嘛？ 当然， 系嘛？ 唔系，我曾经有个道人行差踏错嘅曲曲信箱嘅都。 反面教材， 即系有人，即系好多时会记得我系喺嗰度，即系开始咁样咯，即系觉得我真系会了解好多呢啲咁嘅关系啊，或者即系性生活嘅嘢。其实我系唔识噶， 喂，咁你即系呃人啫。我哋呢、這个，我哋呢个识嘅， 我会令佢哋感觉即系愉快咯，嗰一下系啦，被聆听咯。同埋有时即系我即系做节目啊，或者即系参加你啲活动啊，见咁多即系叻嘅人咧，我会觉得咧，其实有时喺啲关系或者呢啲咁嘅即系会入边咧，我哋第一个感觉就系、是，即系我都识咧。呢啲嘢，車我都解決得到啦。但係當你真係去參加咗而聽咗啲嘢咧，你會得到好多，即係唔同嘅得著，而係你自己冇想過，哇！其實我係真係可以咁樣處理嘅喎。即係雖然你嘅關係可能已經係好好，或者你嘅關係好似冇乜嘢啊咁樣。咁但係其實聽咗之後咧，會更加知道，如果之後有啲咁嘅問題咧，係知道點樣去處理啊。所以我都贊成大家去，即係有時間係真係去多啲一啲關係嘅，即係或者聽多啲會咁樣啦。 係啊，嗱、我哋都可以即係試下，即係深入研討一下，又睇下到底會唔會有啲嘅借鏡咧，即係譬如同志關係咧，可能喺裡面攞到一啲即係啟迪咁樣啦、inspiration 咁樣啦。即係我成日覺得關係咧，尤其是喺香港咧，另一個好大嘅挑戰咧，就係、你拍緊拖嘅時候咧，就嗰、是、個同住。关系 嘅，哦系啊，呢个系土地问题嚟噶，所有嘅问题都系土地问题。 香港系好独有嘅问题嚟嘅，即系譬如话你真系有个新拍拖嘅，你梗系想见得多啦， 系啊。 咁但系见得多嘅时候，就大家其实就真系未去到系 marry 关系，即系香港嘅同志就更加唔会有得谂啦，喺可嘅将来添啦。咁但系问题系。香港咁土地淺窄嚇，即係有啲嘅同志仲要同屋企人住嘅。 係啊， 咁然後你每一次上嚟過夜，就算屋企人唔反對先算啦。咁啊塞埋喺間房度，喂，你外國唔同啊， 都冇咩可以發生啫，係嘛？ 居住空間，咁、然後跟住你可以招呼佢喺客房啊。如果今晚又要開會，又要 Zoom， 係咪先？但係唔得嘅喎，喺香港你真係焗住，我真係喺一個狹小空間裡面，就由朝對到晚，我哋嘅關係都未成熟咧，就遇到好多考驗嘅咯。 係啊， 咁點咧？ 就邊個用電腦啊？邊個坐廁所啊？ 去廁所又爭廁所啊？ 係啦，我有個朋友就係咁樣同我講嘅，佢話咧就慣咗佢都會上去即係、新嘅拖友嘅屋企嗰度啦過夜咁樣啦，但係佢覺得嚇、過咗一排，佢硬係覺得咧對方咧即係永遠唔會示意，就係因為佢話俾我知咁耐佢都唔會俾一個櫃桶喎。 哦， 你明唔明啊？即係簡單如佢覺得，咦你唔主動俾一個櫃桶我，唔俾一個空間我。咁其實你點睇呢個關係呢？其實會唔會當中其實就有啲已經係有啲 message 話咗俾我知咧？ 哦， 明唔明啊？簡單如咁嘅啫喎。 哦，係喎，呢、這個櫃桶係一個好緊要嘅嘢，因為 係啊，咁至少我有一個空間啦、啊，我唔係霸咗你間，我唔係霸你張床啫。但我成日上嚟，你連櫃桶都唔俾過我。 系啊，即系有啲替换嘅衫裤啊，嗰啲咁你都有个位摆，你唔系成日都摆个背囊，个背囊都压住条走廊啦。 系啊， 但系如果以一个沟通，即系关系中嘅沟通嚟讲，都要谂下究竟嗰个柜桶对于双方嚟讲嘅意义系啲乜嘢？即系去睇个柜桶唔系净系单单一个空间，佢系代表住佢哋将来佢哋嘅对嗰段关系嘅渴望。 系啦，对方唔俾你咧，未必系嗰只就系话，诶、哎，我哋吓、啊、即系玩下啫， 系啊，我哋就 咁认真，而系可能佢都喺度观望紧。 嗯， 但系如果我真系俾咗个柜桶嚟，下一步就可能系一个柜噶咯。 可能就变 咗下一步就一间房，就变咗系着巢，即系勾占，就变咗爆间屋噶咯。即系好快，你要攞个主意就系话，我系咪对个关系要咁 serious 咁认定先？ 嗯、 但系其实大家都喺度观望紧噶嘛。但系嗰啲位嘅时候咧，就大家都系俾紧 message， 大家就系我哋可以点样再行多一步啦。 嗯， 定系我行得快得滞啦，又要 maintain 大家嘅步伐啦。哇，其实好攰噶嗰阵 时。系啊，呢啲系非常之多嘅学问。同埋另外一方面就系咧，如果你个朋友系咁着紧个柜桶咧，其实我有啲朋友就话，咁点解佢唔直接讲咧？咁即系如果你需要嘅亲密嘅元素系一个可能空间上嘅一个认定，或者你投入嗰段关系咧，其实系需要某一种嘅确认你哋关系嘅一啲即系表示嘅话咧，咁其实你系应该向个喺个关系度提出呢一个请求，而咧就即系俾一个机会对方去回应你呢个需求咯。 嗱，系啫，咁但系始终咧，即系我朋友就会觉得就系话嗰个始终系你嘅屋企啊嘛， 嗯， 要我提嘅时候就老土啦。 哦，咁又系。 同埋唔好讲我柜桶啦，我每次上嚟我都要自己带我牙刷嚟。 啊，咁啊真係好老土喎、啊！ 係咪好老土？ 其實簡單啊，呢一樣嘢其實 唔 係咧，其實唔使問咁多嘢嘅，你仲要問佢攞個櫃桶，直頭下次就拖個夾上嚟，擺兩件衫喺度啦。我成個夾都拖上嚟咯，嚇、啊！我啲衫你諗住我拖翻走㗎？唔係啩？自自然然咁你就可以即係扣佔咗佢嗰個嗰、那個空間啦。呢個係一步一步咁樣去做㗎嘛。 我點樣邀請我嘅男朋友咧多啲 stay 咧？就係、是、我專登開咗支牙刷俾佢。 哦，系啊， 哦，你系即系反过嚟， 系啦，反过嚟将佢 吸入嚟嘅， 系啦，咁样。 喂，但系我作为一个已婚人士咧，我系会建议大家开心见成咁样坦白嚟讲咯。讲到明就老土嘅话咧，其实好多时候有啲人真系。讲你唔讲佢唔明咯， 系有好多误会会发生，呢、个亦都系 唔讲佢唔知啊。嗰、那个人可能佢对于佢爱嘅表达唔系一个柜桶，可能我平日帮你笃柠檬噶，我平日咧又帮你走冰啊，我平日做好多好多呢啲嘢去表达佢嘅爱意，但系原来咧佢系想要个柜桶，唔知噶。 但系同呢个地方真系少咧，系有好直接嘅关系嘅、嗯。我觉得香港人系即系面对关系嗰、那个即系试炼咧，其实系比外国尤其是美国啊、欧洲人咧系大好多咯。 同埋我觉得另一部分香港人。而家拍拖好似遇到咁多困难咧，就系、是、其实我哋嘅爱嘅教育其实好少噶，我哋咪净系得咩？我哋咪净系得广东歌咯，咁样咁即系我哋净系得广东歌呢个教育咧，其实对于我哋点样去应付关系或者点样去想象关系，其实我觉得会变咗好狭隘咯。 系啊系啊， 咁所以就我哋就觉得啊，即系既然好似头先 Coco 讲话，咁如果有机会嘅，我觉得其实大家应该多啲 explore 呢一个学习点样同其他人相处，即系无论系情人又好，同家人或者朋友或者同自己都好咧，其实系嗰个沟通啊或者个关系相处模式有好多可能性咧，其实真系需要大家学习。 嗱，当然同埋另外一样嘢，我唔知系咪即系中国人社会啦，即系譬如话而家即系外国讲到有关即系关系嗰样嘢咧，好兴即系会有第三者，即系我唔系话即系第三者啊，唔系阿三啊，又有 facilitator 系。 做中間人，即係隨時可能有個 counselor 嚇、嗯啊，即係有啲 marriage counsel 咁樣。即係如果你兩個溝通唔掂嘅，有啲啊，即係可能兩句唔埋就要衝突啦。咁、 嗯、 有第三者就會客觀啲。咁但係咧，即係尤其是同志關係啦。如果譬如兩口子鬧交，你可能有兩家人誒、哎、調停下啊，即係疏通一下啦。咁、嗯、但係好多時一對同志，如果佢哋未同屋企人come out。系嘛？甚至可能佢哋系未喺自己嘅职场里面 come out，、 嗯、 可能佢哋拍拖嘅过程里面咧，真系永远两个人嘅啫。 系啊， 即系甚至连 倾诉嘅对象都冇。 系啊，甚至对方嘅朋友都唔敢介绍嘅。 嗯， 即系变咗咧，要好我以为系一个两个人关系咧，就好靠你即系两个咯。 嗯， 觉唔觉得呢个系好独有，我觉得同志面对嘅。 仲有一个问题就系、是、咧，即系你话朋友冇人倾诉，可能都会有。那个问题系咧，即系你身边嗰啲朋友咧，可能啊，即系嗱，衰啲讲啦，三姑六婆嚟嘅。其实、 oh. 最近咧有最近有一个即系好出名嘅，即系有潮语啦，就话所有一律有关感情嘅问题，我建议分手。 系、oh. 啦，成日都系咁样讲嘅。咁其实吓。 你遇著問題，你問身邊嘅朋友，唉，分手啦，分手啦，唔係去解決問題，去解決問題嘅方式就係索性解脱咯，就去結束咗呢個關係。咁所以其實即係我對於即係香港呢一個文化，即係感對於感情嘅文化，就係大家都好羞愧於去問一啲尋求一啲比較專業啲嘅意見啦。即係外國就好多，即係譬如係就算係夫婦又好，或者係一對普通未結婚嘅情侶都好，遇到感情問題咧，都會去做一啲即係 counseling 嘅嘢啊。香港就真係好即係比較唔盛行呢個文化。 係啊，同埋咧，香港喺嗰個流行媒介裏面咧，通常話要去睇關係治療咧，通常係打離婚 case 嘅時候咧，先會出現呢樣嘢。而通常我哋喺流行媒介或者電影裏面見到咧，通常都係和嘅收場嘅咁樣。咁所以就大家都可能會對於呢、這個即係可能關係嘅諮詢咧，其實有先入為主，覺得佢係冇用嘅一個觀念。咁但係其實就我哋呢位 Dr. Mark 咧，其實佢就專門做一個關係嘅諮詢，咁亦都係咧非常之歡迎咧，即係唔同性取向、唔同性別認同嘅朋友咧，去即係去揾佢嚟幫手嘅。 係咯，即係講開香港，即係對於譬如關係啊，甚至性關係咧，嗰只嘅狹隘咧，最近都有個 case 啦。咁無啦啦份八卦雜誌咧封面咧就好尋有探秘咁啦，就係話阿資峰去爆房咁樣。 有乜咁出奇？ 咁我諗下，尤其是喺呢個疫情期間啊，就算疫情之前啊。爆房有幾咁稀奇啊！尤其是 土地問題，乜黃之峰都有土地問題㗎。 男唔係，尤其是男嘅未娶，女嘅又未嫁， 同埋 咁點啊？唔通喺屋企做啊？你覺得會正常啊？ 之峰都好大個㗎咯喎， 即 係 你話如果係之峰十四歲去爆房就話啫， 咪咯， 廿四歲仔啦。 你話我哋啱認識佢嚇，佢走去爆房，咁我哋就會覺得詫異啫。點啊？睇住佢大，睇住佢而家變咗個老添啦。有正常性需要有咩問題咧？ 叻仔咁樣啦，而家係 咁又未至於叻仔，呢個正常，呢個正常， 合理合理， 好尋常啦。最近我都爆房啦，我已經講過喺節目裡面，大家唔好諗歪啊。因為前一排咧，因為限聚令咧，大家冇地方食飯嘛。我個侄女嘅朋友咧就無啦 call 我啦，喂 ，Brian 嚟爆房啦！我話講咩啊你？嗰間 hotel 咧好正啊，直情係你嗰晚嘅租錢咧嘅租房錢咧就包埋嗰個 room service。 哦，好抵喎， 好抵喎， 即係直情唔使租房錢啊。咁於是乎大家咪即係我哋約咗三個朋友咪喺間房嗰度食飯咯。 哦，係啊，因為有啲餐廳亦都係因為咧佢哋自己本身嘅餐廳裡面唔夠位做呢個 1.5 米嘅限聚令，呢個所以開咗啲房俾你哋開台食飯。 係啊，咁幾好啊，爆房！哇！而家真係好 common 啦，大家 survive 嘅方法嚟㗎，而家喺香港。同埋你永遠都估唔到到底佢喺個房度做咩 㗎， 係咪先？咁所以 生意咧， 唔係，但係將嗰樣嘢即係發到咁大，你就見到即係普遍文字對於即係嗰個性關係嗰隻嘅思想，哇！我哋仲係好倒退咯。 係啊，仲前唔係仲落後過呢個孔子咁樣。 孔子唔係好落後 啫，係 嘛？ 係啊，你又唔識孔子？ 唔係啊，孔子唔係啊。喺儒家裏面都講話食同埋色咧，即係對於即係食物同埋對於呢個色慾嘅即係情慾嘅一個即係追求咧，其實係人嘅本性嚟嘅。咁即係佢哋連依一個都即係追唔上，咁真係太悲慘。 不過講起同志關係咧，我真係起見啊！我係啱啱前日行過灣仔咧，我係見到真係其實喺莊士敦道咋，我見到有一個外籍嘅男子啦，白人啦，同一個即係本地嘅男子啦，係真係成條莊士敦道，因為我好八卦啦，我睇你哋拖幾耐先，佢哋都係拖足成條莊士敦道 啊！好、哎、開心啊！係 咪好正？我真係我都好少見啊！我有一次喺深水埗就見到有兩個係孭住背囊咧，好宅男 feel 嘅嚇，喺黃金廣場咧就兩個拖住咯， 係好多嚟㗎， 而家多咗好多啊！同埋即係其實即係就算係男女都未必一定要拖住啦，而佢哋願意拖咧，我覺得嗰樣嘢除咗係因為表示佢哋真係親密關係可能啱拍拖啦嚇嚇，拍咗幾年拖啲通常都唔會㗎啦。咁但係我覺得佢哋嗰隻拖住咧，除咗係拖俾對方睇之外咧， 你個拖俾個世界睇， 拖俾個世界睇，我覺得要嘅其實。 係啊，我記得嗰時我同我女朋友咧，成喺條街度攬攬錫錫咧，即係一半係開心啦，一半亦都係即係我哋就係咁樣啦，咁樣。 係啦，唔係直男係另一件，直人係另一件事嚟嘅。佢哋嗰真係曬恩愛啫。 哦。 係啦，即係我覺得 同志。我嗰時個女朋友嚟㗎。 哦，係咩？ 係啊，嗰時個女朋友嚟㗎。係 咁啊，叻啦，真係。即係我哋係肩負住就係要為世間多啲 visibility 咯。因為你都會預咗可能有啲麻煩噶嘛，有啲人秒你啊，唔理咯。我就特登要做多啲俾人睇，令到大家都覺得呢樣嘢係一個正常關係，睇多啲就覺得唔會有問題噶啦，係咪先？有咩問題啫？又唔係拖住你。 咪又咪拖错咗你做咩啫？ 认同认同。如果我个女可以见多啲呢啲场景嘅话，我相信佢第二时大个都唔会话阿妈点解有两个男人喺度拖住手嘅咁，佢会觉得呢个世界就系咁噶啦，系好自然嘅事情。 系，所以我哋已经由细到大已经带佢 woman festival 啦。 系啊，唔系你都恨啦，系咪？即系因为你妈咪啊嘛，你恨仔街道啊，如果有两个男人，有两个姐姐拖住手，然后即系你都恨个小朋友突然间有机会见到呢个场面，然后佢觉得好奇怪嘅时候，就问你问题，咁你就开始嚟啦，你预备咗一段说话。 我成日都话每一个令你滴汗嘅机会都系一个教育嘅机会。 好好啊呢句，今晚金句啊！ 家長們努力。 咁所以咧，嗱，今日捉住咗 Sonia 啦，同埋咧就係 Vera 上嚟啦。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呢個女人節啦。記住，即係女人節唔係淨係關於女人事嘅。 係。 吓，咁因为我哋个个都有阿妈咪生噶嘛，咁所以关所有人嘅事。 系啊。 OK， 咁啊，再临尾讲多一次啦，我透过啲咩途径可以知多啲有关今次嘅活动详情啦？ 大家可以上去 womensfestival.hk 嗰度咧，咁去我哋个网站就可以睇晒我哋成个节目表，同埋买飞咧就揿落去嗰个节目嗰度，你就可以拣飞噶啦。 I am woman, hear me roar。上个礼拜呢位朋友啱步进佢八十大寿，离开咗我哋好耐嘅 John Lennon。 What I can hardly express my mixed emotions at my thoughtlessness. After all, I'm forever in your debt. And woman, I will try to express.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婷晶报道新闻。两间公立医院近日发生两宗有关激光眼科程序的事件，分别涉及误用较高激光能量进行治疗，以及错误就左右眼进行医疗程序。院方会调查事件和作出改善建议，并在八星期内提交报告。有眼科医生相信两宗事件属人为错误的机会高。 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在网志表示，由于公屋平均住户人数下降，即使投入同样资源建屋，公屋受惠人数亦都会相对以往减少，加上土地不足，令公屋供不应求的情况更加严峻。有房委会委员质疑陈凡是为公屋供应不足寻找借口，亦有房委会委员建议政府应该提出吸引享有同住的措施，提升公屋平均住户人数。全球的新型肺炎个案曾经在一日内全球的新型肺炎个案在一日内增加40万宗，是单日新增个案的新纪录。欧洲过去一星期内平均每日增加14万宗个案，全球累计增至3944万宗，累计超过110万人死亡。欧洲多个国家加强防疫，俄罗斯实施网上授课，北爱尔兰关闭学校两星期，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的酒吧和食肆关闭15日，捷克的医科学生必要时会加入抗疫，波兰加强培训护士，并考虑建立战地医院。中国疾控中心表示，在青岛新冠疫情溯源调查中，从工人搬运的进口冷冻鳕鱼外包装阳性样本检测分离到活病毒。今次是国际首次在冷冻冷藏供应链食品的外包装分离到新冠活病毒，并证实接触活病毒的污染的外包装可能导致感染。疾控中心表示，感染风险人群主要是冷链食品从业人员，在防范境外感染者输入的同时，需要注意在境外被病毒污染的冷链食品将病毒输入的风险。中心表示，国内市场冷链食品被病毒污染的风险很低，普通公众接触或者食用的感染风险亦都很低，但建议相关行业的人员避免皮肤直接接触可能被污染的产品。天气方面，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有两阵微雨，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稍凉，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星期六晚凌晨12点，梁兆辉时时天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daily news。 而家由小红三文为你报道一节 daily news。喺日本，东京奥运会骄傲馆正式开放，位于东京新宿区嘅东京骄傲馆近日举办咗揭幕仪式，新宿区长、荷兰驻日本大使等人都有出席。作为明年东京奥运会的官方专案之一，这一座骄傲馆将会成为有关 LGBT 的资讯交流中心。国际奥委会主席汤马斯·巴克对这一项设施的启用表示欢迎，他在一份声明中说，在体育运动中我们都是平 平等嘅，唔应该歧视。我哋喺多样性嘅环境之下团结一致。根据共同社嘅报道，东京骄傲馆内设有 LGBT 图书阅读室同埋咨询室，亦都有承办各种活动嘅空间。骄傲馆负责人松中权表示，东京奥运会结束之后，骄傲馆将会永久保留，并且继续提供服务，以促进社会各界对 LGBT 嘅理解。在台湾，台北市警方承诺日后性骚扰案受害者可以指定办案警员的性别。过去依据性侵害保护措施，只有性侵案件才会被受害人指定办案警员的性别，例如可以指定女警负责侦办。但是近日有女受害人在乘搭捷运的时候遭到色狼空袭，事后去到辖区派出所报案，但是面对男性警员觉得更加不舒服，难以启齿，希望台北市警察局可以改善制度。市警局长陈家昌表示，分局女警人数比例虽然不高，但是亦都承诺日后性骚扰案的受害者可以指定办案警员的性别，如果辖区的女警不足，会由各分局互相支援。他表示希望当事人不会受到二次伤害，他已经发函去到各分局分队，允许性骚扰案的受害者指定办案警员的性别。他还说不单止女性，任何人包括 LGBT 族群的性骚扰案都可以由受害人指定警员的性别。这一节的 Gaily News 报道完毕， 唔该晒 Simon 啊。晚上时间过一点半钟的 Simon 报道啦。通常我哋啲嘉宾都是 走咗 啦，就请佢哋走噶啦。咁但係突然間醒起就係，我頭先都講過啦，開頭節目嘅時候，我話咧，我諗係唯獨是我認識有兩個女性啦，佢哋講性咧，係會令到連我哋啲 gay man 都會面紅。 啊，我真係想見識下喎。 係喎，你未見內地喎， 未咩？ 我哋啱啱咪後已經講得好眉飛色舞噶啦喎。咁既然係咁，咁今晚嘅 Let's Talk About Sex 就繼續有阿 Sonia 同埋阿 Vera 啦。 星期六晚凌晨十二点，梁兆辉主持《天人》。Cinderella cut it up one time. 繼續留住阿 Sonia 同埋咧就係阿 Vera 喺度嘅，因為咧一個咧就係佢哋兩個都係女性專家，女性專家啊，記住要咁樣啊，女性專家 ，OK。咁而另外一個咧，仲要喺呢個情咩情趣用品店有冇講錯嘅老闆嚟嘅，老闆娘啊，咁啊 Vera， 咁即係想問一問你，咁就喺呢個疫情期間啊，呢幾個月咧，其實你哋個 sex toy store 裡面咧最好賣嘅係咩？ 我想講咧，好鬼死出奇嘅，即係呢樣嘢我哋平日都賣到，但係唔係賣超多。但係呢排咧賣好多按摩油啊！ 嚇、 啊， 點解咧？ 點解 好多人買按摩油？我都唔明白。我哋平日係冬天先賣按摩油啊嘛，但係即係你知道我哋個疫情都係夏季啦，係嘛、 啊？ 夏季時間咧係咁賣按摩油，啲人好似買翻屋企倒咁啊！即係我相信可能好多人咧，即係疫情期間多啲留喺屋企嘅時候咧，即係想親密關係有多少少 spicy 啲嘅感覺啦，咁就買啲按摩油翻去同個伴侶。按下摩啊，即平日都唔会搞啲咁嘅淋浸。 可能压力大啊，同埋疫情期间 咩大话？ 压力大、啊， 压力大。 咦，系喎，咁你女人只应该开个按摩班喎、 啊。系啊，网上按摩班就冇乜人啊。 网上指导你点样帮你嘅伴侣按摩？ 哦，即系 lockdown 期间，嗱，我知道咧，其实 lockdown 期间咧系对于咧，即系就算系有啲结咗婚咧，即系老夫老妻咧都系好大考验嚟嘅。 系啊， 即系平时大家即系好独立咁生活噶嘛，见得少啲就摩擦少噶啦，而家日都對住，但就反而咧，即其實你哋按摩嘢啊，啲情趣用品咧賣得多嘅時候咧，證明即係話，其實都會花啲心思，即係見得多啦，多啲機會有啲做，有得做嘅時候，就唔好即係永遠都係做嗰幾套啦，即係試下新嘢。 係啊，所以佢哋會尋求呢一啲 所謂我哋叫做新手上路嘅情趣用品咯，即係按摩油啊，就每一個性玩具好似好好太陣仗咁樣咯，即係按摩油啊，整下啲 gel 可以搽喺個身度，一吹啊暖啊，可以舐落口食啊呢啲咁樣嘅。 係咩？我唔知道有啲咁嘅嘢嘅， 好多呢啲㗎。 即係有啲嘢一搽咗一吹就暖㗎。係 啊，佢入邊有個好似 menthol 咁樣嘅成分咧，你搽咗之後又可以舐落口，有士多啤梨味啊、朱古力味啊，跟住你一吹又變暖啊。 真係食得 嘅， 同埋你 食得 嘅嗰個液咧。系咪？ 哦，系啊，仲有我哋有个口外嘅液咧，你 咩叫口外嘅液？ 即系好 sex 嘅一个 spray， 系一个喷雾啊，喷雾喷落个口咧，就会令到你嘅口多啲口水，咁你 oral sex 嘅时候咧，就可以 shap 即系佢会刺激你分泌多啲口水，就等你个口湿润啲。 同埋佢话有一个雪花味噶，即系有一个好似 柠檬雪花， 系柠檬雪花味，即系自己食落口又觉得好清新。 其实我预备个喷壶都系同一个功能嘅啫。 盐水都得嘅， 盐水腌死啊！你唔好乱咁教人啊，痛噶。 但系呢啲咯，呢啲咁样嘅即系得意临审嘢啊，咁佢哋就想可以谂下试下咁样咯。 系嘛？但系嗱、我以前譬如话成日去外国咧，即系因为嗰啲 sex toy 系成行成市啊，大家大行噶嘛。我有阵时入到去咧，我见到好多直男直女咧系一 pair 咁入去噶啦。 系啊 咁好多时咧。佢哋未必係淨係揀 sex toy 咁簡單，講揀啲 attire 嗰啲即係性感嘅內衣啊。通常咧個女人揀嘅時候咧，就揀嚟咧好唔好啊？呢件真係咧問隔離嗰個男士，我唔知係佢男朋友啊定咩啦嚇。但係香港人多唔多呢啲咁嘅 cosplay 咧？ 有都有嘅， 多嘅 都多又唔可以話超多，但係都有嘅，應該係因為我哋鋪頭都有賣內衣嘅，咁所以我哋都會留意到咧，即係疫情期間咧，唔知係咪多咗人去 staycation 嘅關係咧，硬係去 staycation 咧就要整啲。整套嘢咁样去吓装饰下整下水咁样噶嘛，系咪？咁所以佢就会觉得啊，去买下内衣先咁样。但系佢哋通常咧，女仔嚟买咧，佢就想 surprise 个男仔，佢就唔带埋个男仔。 哦 ，OK。 最多咧，可能佢影一影张相仔 send 去俾男朋友 teasing 下咁样嘅啫。系啊，但系如果男仔都会嚟买嘅，男仔如果即系直男直女嗰啲关系咧，咁佢男仔嚟买咧就啊，正即系要去 station surprise 佢女朋友咁又走嚟买啊咁样。我哋基都有噶，我哋。有性感內褲噶嘛？ 係點性感咧？嗱，因為咁講，我啱啱咧又去完嗰個 D 字頭中環開張嘅店鋪啦，24小時。咁佢亦都有一個即係性愛專區啦，所謂。咁我入到去之後咧，其實我覺得哇，即係佢嘅所謂嘅性感內衣啊，或者 cosplay 咧，仲係嗰啲日本妹啊、水手裝啊、校服啊。即係我唔知道呢啲係咪即係直男會繼續中意啦。即係但係對於我嚟講，我就覺得 冇乜 感覺。又係呢啲啊， 幾三十年前嘅嘢嘅。即係我嗱，我當然啦，我好贊成佢哋將呢個即係性嘅用品就開到咁即係明顯啦，亦都大家亦都即係大家都入去都唔尷尬嘅。我撞到我朋友添，仲影相留念。咁但係都唔尷尬，咁但我都好嘅。但係我 點下當明星啊？ 喺呢個咁特別嘅場合， 即係當呢、這個嗱，呢、這個就係楊巼山啊，大家影相啦咁樣。 唔係即係你知啦，以前嘛，以前如果你去啲性商店，你會撞到個 friend 嘅話，哇， 好尷尬， 該會咯。 即刻戴口罩。 唔係好㗎，我真係覺得咧，係其實讓性呢樣嘢咧普及化。 即係擺咗超級， 你真係個超市度喎，然後擺個 counter 喎。唔係我咁啊！第一次我就銅鑼灣嗰間嘛，咁我諗啊，即係睇睇個性愛專區先啦。點知我望一望啊，應該係呢一個啦。我同我個女性嘅朋友去睇啦，咁望咗好耐，見到佢啊，呢啲咪飛機杯嚟嘅咧？原來唔係飛機杯嚟，我未去到嗰個性用品嗰個專。又冇咁大杯，嗰啲係咩嚟嘅咧？ 電筒。 我唔記得咗係咩嚟，原來唔係啊！跟住有朋友話呢度先就係， 可能係嗰啲藍牙即係無線 speaker 係咪啊？ 係啊，類似嗰啲啦，我真係以為是飛機杯啊！原來而家啲飛機杯係咁嘅咩？咁樣 我真係以為認錯咗係呢個 Tanga 咁可能。 哇！但係真係細到豆潤咁樣。 你話個飛機杯定係 間嘢？唔係個牆啊嘛， 唔係個牆啊， 唔係。但係我覺得都 OK 嘅，俾大家 咁都係細嘅，我成日都氹細 去見下實物啊，或者去見下啲即係買嘢，順便入去睇下咁樣。我都嗰日入去咧，都見到一對情侶喺度揀緊一啲用品嘅。咁當然我唔太八卦啦，唔知佢揀乜咁樣咯。但我就覺得啊，呢、這個都幾好嘅，即係你慢慢下送咧，譬如。喂，老婆，我買個 係 麥飛杯咯， 有個 或者買個性感內衣咯，咁都。 我覺得呢、這個設計都好嘅，不過可能要再多一啲唔同或者新式啲嘅產品。 係，我即係有個提議啫。如果你真係令到顧客咧去嗰個咩專區話買嘢嘅時候咧，你真係唔會令到佢嘅興趣突然間冷卻咧，你停一停嘅主題曲好嘛？即系你唔使 back to back 咁播啊，每三分钟一次得唔得啊？ 系咪？ 我真系所有嘅兴趣都会哇冇晒啦，听到。 应该入到个专区咧，系播叶玉卿嘅歌。 你咩年代啊你？ 因为而家冇啊嘛，而家啲女歌手系唔会唱啲性感歌噶。 或者周慧敏啊，不要自作多情，咁就好啦。 咩刘美君？ 系啊，刘美君 肯定 系播周慧敏。 一张少年所知之。咁就最啱我哋啲八十年代老鬼。 仲有李莉莉啊，你哋记唔记得啊？ 咁我哋会冲入去笑咯。 我要你每夜陪住我啊！ 我识唱冷气嚟噶嘛？ 唔系啊，就变咗做呢个 Drag Queen 唱歌专区。 系啊，我要听甜蜜如软糖。 咩嚟 啊？讲开音乐咁啊，阿 Vera， 你间铺咧会唔会播啲特别嘅音乐，会吸引人哋？突然間會啊，好性感， 貝多芬，貝多芬。 其實我哋鋪頭咧播好多啲我自己好中意聽 jazz 嘅，所以我哋會播一下啲 jazz 啊，播一下啲好 chill 嘅音樂啊，即係入到嚟嘅時候，希望營造一個舒適嘅氣氛，等人哋唔好覺得咁尷尬。咁一嚟聽到人哋喺度呻吟嘅話，應該會有啲尷尬。所以我哋行入嚟咧，就盡量營造一個好似select shop 咁樣嘅 lifestyle 鋪頭嘅氣氛，等佢行入嚟覺得，其實都冇乜嘢啊，同我平日行街差唔多啫。跟住佢就覺得冇咁尷尬啦。 如果唔係咧，就好似喺巴士睇到前面個阿叔咧，唔小心撳開咗個 friend 聲俾佢嘅呢個 AV 短片，咁就大聲咁，咁就唔好意思啦，係咪先？ 系啊，喂，话说我哋嗰啲性感底裤系好正噶，系可以咧帮你塑造个形状咧，可以令到嗰个 即系好似而家我戴个口罩咁，加咗块胶咁样，咁、 啊、 就玲珑浮凸。 同埋咧，佢一拍落就可以除啊嗰啲咁样咯。 OK， 咁我得我会即系认真上去研究一下你有啲咩 product 先。但系咧，我都想问一下，我最近睇到一单新闻咧，就话消委会咧讲呢个啊，测试咗即系一啲市面上即系可以买到嘅安全套啦。 哦，系啊，系啊。 咁就发现咧，原来有啲咩0.01啊、0.02或者0.03咧，本身系即系冇咁薄啦， 啊、 即系你知道我哋肉眼系分唔到 嘅，其实你好嘅，其实 我就分唔到啦。但系咧，我觉得一个最抵死咧，最唔系真系抵死嗰个抵死，就系、是、有一个品牌咧，佢竟然写住001，咁即系你望落去咧就好似0.01咁样啦。咁实际佢哋检查咗之后咧，系0.05噶嗰个套。咁佢问佢点解你写 光噶咯？ 系佢话点解你要写0.01啊？佢唔系001，我呢个系个型号嘅 number 嚟嘅啫， 个编号嚟嘅。 我哋公司嗰个产品编号嚟嘅啫， 系嘛？咁又你又拗佢唔入噶，佢真系冇个点、啊。 喂，其实呢啲好多人唔知道咧，系因为咧大家其实唔系好理解0.01、0.02、0.03嘅分别啊。其实总之，如果大家以后唔想俾人呃咧，好简单。而叫得自己係有0.01咁薄嘅安全套咧，一定係 PU 物料做嘅。佢寫得佢係乳膠做嘅安全，最薄都只可以做到0.04嘅啫。所以你見到佢係乳膠，但係佢話佢0.01，咁你就知道呃人嘢。 哦，哇！呢、這个你真系要问你先知 嘅， 你用得多 就一定系0.02都系 产商嘅资料嚟 嘅，0.02咧都系 PU 物料先能够做得到，0.03绝对唔会系0.03，其实系0.039，或者0.03，即系0.039度问咁样啦，咁佢就 round up 个小数点做0.03嘅啫，但系0.03嘅安全度一定系要乳胶先会做到嘅。 OK， 所以大家知道啦，而家就即系分得清点样去分安全套，就唔会俾人压咯。 系啊，消委会仲话咧，不如去登埋即系小数点后三个位啊。 我小学嗰阵时计数 已经，我觉得有少少哇！我有时我都讲零，我讲错咗0.1嘅有时。 要咁厚， 跟住话。就話0.01幾喎，咁我又覺得啊，好難去，即係消費者好難去諗咯。當你買嘅時候，你已經即係可能快啲買啦，買啦，買完用啦嘛。但係你仲咁樣咧，就令到我哋就會好頭痛咯。同埋即係我自己覺得啊，信譽翻一啲大品牌咧就冇死嘅。 即係話嗰啲有幾十年嗰啲老字號咧，咁買嗰啲咧就冇錯噶啦。同埋頭先阿 Coco Pop 你話即係買嚟臨急臨忙嘅用，咁啊梗係呢啲嘢要待定幾個起身嘅啦。即係臨急臨忙就已經唔係一個老手嘅個表現。 是但有時一太準備咧，有一次我個朋友同我講啦，我諗我係時候要去買避孕套，點解啊？你近排好勁咩？佢話 唔係啊！我嗰日執屋嘅時候咧，我成櫃桶嗰啲咧，全部係過曬機，咁原來佢一直都冇機會用， 發曬毛。 唔係，咁你朋友好好做用安全套之前係一定要 check 清楚個日期嘅，大家。所以你朋友好好， 係啊， 好遵守呢、這、一個。街 拉係啊，要做一個精明嘅消費者啊！近排咧，今個禮拜我聽到一單新聞咧，都可以討論一下嘅。咁大家都知道，而家英國疫情好緊要啦。咁、然後突然間啊 ，Boris Johnson 咧就話決定咧，今個禮拜咧就應該要好快要實施咧所謂三個 tier 嘅 lockdown，即係分英國唔同嘅區域，有啲比較嚴重啲疫情嘅話咧，就可能係 tier three 啦。咁去到即係可能 tier two、tier three 咧，就係淨係點講咧？嗰、規例就係話唔單止喺公眾嘅要限聚即係甚至咧，啲屋企咧都要限聚。即係點解咧？即係話，若果你哋住埋一齊嘅，就梗係冇所謂啦。你要焗住住埋一齊啦，唔可以招呼朋友，唔可以招呼親戚朋友嚟自屋企。咁、然後咧，仲要補充多一點咧，就喺個記者招待會裏面話咧，若果你係有性伴侶，但係唔係一齊住嘅話咧。其實理論上面根據呢個新嘅 policy 咧，你哋係唔可以喺 indoor 有 sex 嘅， 不能 都犯法。即係啦，如果你同住就 OK 啦，反正都同住啦，係咪先？要染嘅話都染咗啦。咁但係如果係同分開住，但係你哋係穩定嘅性伴侶咧， 都唔 得。即係 friends with benefits 咧，就其實你係犯法。如果你喺 indoor 裡面have sex， 但佢強調 indoor 喎，嚇， 即係打野戰啊！ 即係歐多， 所以佢鼓勵嗱，政府就梗係冇鼓勵打夜戰啦。但係有一啲當地英國嘅 health agency 咧，就可以講得即係比較清楚明白啲嘛。就鼓勵大家喺空曠嘅地方做，就安全過喺 indoor。 哦， 有啲甚至啊，講到明話其實同志嘅朋友可以選擇去啊嗰啲 glory hole 嘅，但係記住可以嘅時候要戴口罩啊咁樣啊。 係，即係入塊反隔住有安全。 係啊。即係以前你從來唔會聽到一啲咁嘅醫療機構啊，又即係健康機構會講咁嘅嘢噶嘛？你點會提 glory hole 嘅啫？ 咁正啊！有塊板隔住，真係安全好多。 係，佢都鼓勵你，就算要去嗰啲地方去解決你嘅性需要咧，都要戴口罩。咁、但係無論如何咧，就寧願你喺 outdoor 嘅環境做，即係鼓勵真係打野戰咯。我哋俗稱嘅、 回歸自然。哦， 不如我哋講下 outdoor 嘅經驗啦。 以前嘅我都有好多嘅，而家已經好少了。 好多添，我又唔係好多。 係咩？嗱，香港邊有咁多啊？嗱，我唔知道而家我哋咁樣去講咧，和盤托出咧，係咪其實觸犯法例啦？其實理論上面係唔應該喺啲公眾地方做啲咁嘅嘢噶嘛。 我係喺一個 咁歐多都有私人地方噶嘛。 係。 我諗我係 後花園啊！你有幾多後花園啊？你 喺亞洲稱之為漁港嘅一個地方做過呢一樣嘢。 咁係乜嘢？嗱，我哋當係香港以外啦，好冇？ 喂，其實好多地方可以嘅，喺火車啦， 火車嘅咩位 啊？廁所咯，火車嘅廁所啦。 哦，即係以前年代有廁所嗰陣時 候，山邊啦。 喺山邊就係噶啦， 交通工具咯， 係啊，即係飛機啊，都唔係歐多啊咁。 但係飛機真係犯法㗎，係 啊 係 啊。 我有一啲真係即係做服務員嘅咧，佢話即係其實如果見到兩個咧，佢真係會敲門嘅。 飛機 係規定佢哋一定要去敲門添嘅。 喺我夢入邊啦， 係咩？ 係啊， 但我聽過有空服員自己即係進行呢樣嘢喎， 雙 手自動就冇所謂。 有咧，一定有嘅，點會冇啊？ 我就係睇小説睇得多嘅啫，所以就永遠係我哋啲咁嘅 fantasy 嚟嘅。咁但係咩？我哋而家講 fantasy 啫，係咪先？ 野蚊啊，所以即係香港嘅 呢個好慘 嘅。香港嘅野外就真 係 唔好大。 唔係，我成日都覺得就係話喺歐多咧，係 fantasy， 係睇小説嘅時候咧，睇啲程式文章，梗係覺得好正啦。但係到你實質做過咧，你就知道咧。唉，其實一啲都唔浪漫。 除非你話温，大，即係你有個 camper van。 唔係啊，就算講喺沙灘，其實都鬼咁煩啦、啊。 喂，咪沙灘直情惡劣啦，大佬。你有沙噶嘛？ 係啊，你嗰刻你做緊嘅時候，你先知道，哇，原來啲沙真係無孔不入嘅喎。 嗱、啊，真係我講沙灘跪嗰個又唔舒服，個墊又可能下面唔知有嚿石、 啊、 有個毛孔，就已經煩啦、 啊。但我想講有一次喺沙灘嗰度咧，係 有多人。 係嗰個風景咧，係有個好大嘅月光，係靚到咧，我覺得自己係喺一個世界上最靚嘅地方做緊愛啊！ 係 我又唔係，我嗰次係天台咧，但係亦都係月光底下咁樣，但係就沙灘嗰次就做唔成，因為個沙嘅問題， 無孔不入嘅問題 係啦，無孔不入嘅問題， 係啊，咁啊，其實原來。 紙上談兵就覺得好正咯，但係到做嘅時候先至知道係哇好唔掂咯。嗱，同埋香港咧，其實你永遠都係唔會有即係所謂嗰啲sex beach 啊 nude beach 噶嘛。 哇！ 但係外國唔同噶嘛，大家都知道啦，嗰啲 nude beach 咧其實係唔會有公共交通工具去到噶嘛。係 啊係啊， 你永遠係去到個主灘，咁然後行大一大爛餐。就好似咧，我喺嗰間超市咁樣咧，揾錯咗，以為呢個就係程式用品區啦。點知唔係？ 你自己除曬衫啦。 但係不過成個下晝都係得自己一個人啊，就我自己去錯咗。原來嗰係迷幻沙灘。 咁啊，如果你係行咗一大欄餐咧，你去到又係咩乜都冇曬喎，大佬你又身水身汗又 同埋唔易行噶嘛，通常都係要經過啲叢林啊，佢唔會有條即係好靚嘅小路啊等你去噶嘛。 咁同埋就過嘅，就變咗做旺角啦。 同埋你行嘅時候，你啊，我應唔應該問人？即係好似尷尬噶嘛，如果唔識路嘅時候。 如果問人咁點樣問咧？ Excuse me。不過咧，嗱，我啱啱去上個禮拜去完長洲啦。我覺得天氣咧，同埋沙灘咧，真係即係我咪應該話好適合講做呢件事咧。唔係我會覺得咧，即係嗱，我當然冇做到啦。咁其實沙灘都係封鎖咗嘅，唔俾人入去嘅。但我都見有啲零星嘅情侶咧，就即係跨進去漫步啦。咁其實當時嘅氣氛都係好寧靜，因為冇乜人啊，因為冇乜人入去啦，已經又入唔到去啦，咁所以其實入到去即係你只會遇到即係可能一兩批人咁樣咯。咁其實嗰個環境都幾浪漫，都幾温馨㗎。咁當然啦，我就唔贊成大家即係做啲咁嘅嘢啦。咁但係我覺得呢個時節啊，而家呢個天氣咧，都適合去下沙灘漫步嘅。 但係講開呢啲所謂嘅野戰啊，俗稱下咁啊，最近有單新聞又係呢兩個禮拜發生，就係發生唔喺香港，喺墨西哥。咁墨西哥有個 gay beach 嘅，咁個 gay beach 咧就即係總之喺個沙灘嘅即係附近咧就有一個 club 嘅，就 beach club 咁啦。咁佢有個泳池嘅，就喺二樓嘅啫。咁最近咧就係發覺裡面咧有一對男同志咧就喺用緊呢個 pool 嘅時候咧做咩咧？咁好多人都喺泳池嗰度做噶嘛。 係咩？ 都係噶啦，男女女都係噶啦。 我覺得水唔係好 lubricating 喎。 唔係，尤其是咧，即係香港嗰啲咧，即係落嗰啲 chlorine 咧，勁到嘅地步。係 啊 係 啊， 你成混咁滯，同埋鞋曬咁啊，啲皮膚點做啫？ 多都已經想上水，即係唔好話喺嗰度做埋。係 啦，咁呢個都即係見怪不怪噶啦，男女女啊，直啊，同埋攣啊，都會噶啦，係咪先？咁但係問題係咧，嗰個泳池係咩咧？佢喺二樓啦，佢係嗰啲有透明玻璃嗰啲。 嗰啲 係啊，睇曬啊，然後跟住咧，俾人影咗，唔知掟咗上去 TikTok 啊 ，go viral 咗啊，咁我覺得有啲過分咧，你做咩啫？ 我有見到啊，但係佢嗰個格仔太大咧，我係睇咗好耐，睇咗好耐啫，都冇睇嘅， 睇 嘅 都睇唔到。 咁但係呢就係其實係情趣咯，即刺激噶嘛，啊，即係好似有人睇到又睇唔到之間嗰只咧。咁我覺得唔啱嘅，咁即係個沙灘有其他人用㗎嘛，如果嗰個係天體嘅沙灘，我就覺得冇所謂囉。咁你真係有啲小朋友喺度㗎嘛，係咪先？成家大細咁樣。 真係有個小朋友喺度 啊？真係嗰個唔係gay beach咯，總之。 哦。 咁就真係唔啱囉。咁同埋佢仲要係二樓咁呢，就好似即係完全係放電影 screening 嘅嗰個高度啊。 我真係我一抬頭就望到啦。又不能停止望你咁样， 系啦，抬头望天边一只眼咁咯。哇！今日我哋唱咗好多歌。咁啊，嗱，我哋唔好讲下我哋喺边度做过啦 ，fantasy 咧，喺边度做过？喺边度做系即系你觉得系哈，真系如果做到又唔会惹到麻烦，又唔会犯法嘅话，咁真系民人一世民一世要试下啦，咁样。 系个场地啊？ 系啊，地方啊。 我對場地冇乜 fantasy 啦， 你對場景又 即係無啦啦係 Empire State Building 嘅頂樓咁，我覺得係好正嘅喎，大地在我腳下咁。 唔係我知道你好中意你老公啊嘛， 唔係就我老公啫。如果用 唔係淨係你老公，你講咩啊？ 即 係你講咩都係錯 嘅。我係幻想多人嘅， 係 啊，我想試多人嘅個 fantasy， 但係個場地喺邊度唔緊要， 即係俾人望住咁樣啊。 唔係啊，同好多個人咯。 Fantasy 啫嚇， 係啊，時都係一個多人嘅啫，因為即係始終即係一個男性嘅嗰個即係性功能咧，喺即係短時間內係不能夠被用盡嘅。咁如果有好多人替補咧，咁就冇。 用盡所有資源， 大家頭先都知道我幾環保噶啦。 係啊係，地球資源係真係有限嘅。 係啦，所以時間啲都有限嘅，所以唔好嘥時間啊。 你話係咪啊？捉住佢哋兩個嘅時候咧，就可以即係傾天光。 係 咁，所以咧每一次我哋都係為咗即係地球資源有限，所以上得嚟嘅時候就用到盡。 係、哎、見識到啦。 Okay, 好啦，咁今日即係再一次多謝阿 Sonia 啦，同埋咧就係 Vera 啦。OK， 咁啊希望大家就繼續嘅知情識趣，繼續 enjoy life 啊。雖然喺呢個疫情底下，即係大家都要人與人之間要保持距離啊，即係多咗戒心啊。咁但係 intimacy 係永遠啊冇嘢可以取代嘅。 係 咁、啊、希望喺安全嘅情況底下啦，同埋互相尊重嘅情況底下，大家繼續 enjoy sex， enjoy your relationship， 好唔 好 ？OK， 好啦，今個星期到此為止啦。記住大家支持今年嘅女人節 23至25。